一人前往福冈、大阪等地约两个星期。他说日本政府宣布恢复自由行当日就抢到约3000元的机票，对上一次去当地已经是两年前。曼小姐和几名朋友到大阪自由行，她说每人机票约6000元，自己会做足防护措施。周先生和太太就参与报团自由行到大阪，周太形容好像回家乡一样，表示由于回港不需要入住检疫酒店，最终团费只需要约7000元，认为是超值。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清凉、较凉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6958点，跌258点，总成交22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6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10514点，跌7点。暴风每约港股，盈富基金17.61，跌2.4。美团150.7元，跌10.6元。恒生中国企业58.44，跌1.12。腾讯控股256元，跌7.8。南方恒生科技3.25二，跌1毫。阿里巴巴76.8，跌9。友邦保险68元，跌1元。招商银行33.6，跌8毫。理想汽车76.75，跌1.05元。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8.679，瑞士法郎7.847，澳元4.926，加元5.683，新西兰元4.361，欧元7.612。每百日元对港元5.3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463点，跌652点。港金报15650元，比上嘅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7.19美元，卖出1667.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慢线咧，又发生交通意外啦。咁所以呢一段嘅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咧多车相撞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呢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嘅。咁再讲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慢线咧，啱啱又发生交通意外啦。咁所以呢一段嘅呈祥道观塘盈辉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对出。咁另外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咁较早前就有坏车噶，咁而家坏车咧就埋咗去影线，咁所以冇阻交通。咁而家西九龙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带咧都系车多缓慢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食嘢都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 说。150就是我老公，170就是我，我意思是说智商。 150和170就是代表男女最佳的身高差， perfect 词啊。 逢星期六下午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不停。 其实你明不明啊？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是梁繼昌。 早晨啊，依依。 早晨，我今日终于悟出一个真理了。 什么真理啊，老师？ 人望高处，水向下流。所以 咁你係水啦，唔係 下流教训唔关我事。 哦，你係水啫。不过今日咧，大家要提醒一下，突然间咧凉咗好多。哦，冇错，因为而家咧得24度啦，同埋咧相对湿度只系得44咋。 关错关错，非常之关错，系搽翻少少 cream。但我感觉咧，今朝真系体感就凉咗。 好凉、啊。 但你其实嗰个数字咧，就同琴日其实差唔多嘅、 嗯。 但唔知点解我都有呢个感觉。今朝出门口嘅时候，觉得好似真系哇，真系有少少秋与冬嘅感觉啦吓、 啊。你有冇着？外套仔啊， 冷裤仔， 冷裤仔系啦，细细条得啦，佢着 冇错， 人哋又着外套，佢着冷， 由底暖出嚟啊！ 恭喜你，唔该晒，系 好啦， 你有冇着外套啊？ 有啊，我哋今日见到，我今日已经将佢啲秋装拎出嚟啦。 开始我哋嘅节目，10:12，24度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天晴干燥，早上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吓。听日天晴，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又回升咯。Lemon Tree。 海俊杰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同打机啊、读书啊、打工一样系按步升级嘅，即系咩咧？即系话你打咗第一针就要按时打第二针、第三针，咁样疫苗通行证咧先至可以继续生效噶。爱香港，爱家人，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何文燕，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6至2000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号至12月10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号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秋风起，不是食蛇啊，是谈一场恋爱。 Leo 形容这一首是好像羽毛般轻柔的情歌来的，记录下两个人由远至近的暧昧互动，用音乐带大家进入一个他设定的浪漫爱情世界。作曲 CY Leo， 填词 Oscar Lee， 编曲监制 Jason LaPierre。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CY Leo 何卓燕飘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歌名叫做 The Best You Can Do 嘅人生有時咧都要盡力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咁樣無論咩嘅行業啊、崗位啊咁樣。今日咧討論區上面咧見到有啲嘅分享，我覺得都幾正面嘅，咁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有時咧即係話自己如果係信心不夠嘅時候咧，咁尤其是如果要喺好多人面前咧，嗰啲叫咩？坐喺目光底下咧，零舍有壓力嘅，唔知 就係聚光燈底下， 係聚光燈底下 嚇。focus on 你。 譬如細個嘅時候咧，我好怕醜噶嘛，咁啊好梁繼昌，你出嚟讀一篇課文。好大压力嘅，嗱，如果企一个位读咧都冇咁惊，如果企咗去读咧，好似觉得个个望住自己咁样， 系啊， 我冇噶， 个个人 我以前好开心，唔系我分享我自己啫，吓，即系我话就系，我以前咧会好开心嘅就系俾老师拣中咗，企起身之后跟住去读嘢咯， 我谂。同你嘅性格有關， 點解啊？ 因為你有演出嗰種， 係啊，你唱歌啊，你有信心啊，你。 我覺得我自己有信心，我對自己有信心，同埋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我係記得有一次嘅就係個老師啦，叫我起身讀英文啦，讀一篇英文啦，跟住佢就係我係不自然地嘅就係將一啲音咧係讀啱咗咧，咁個老師就會讚我就話係啊，其實咧有時個啲。你要睇埋下面嗰個字係啲乜嘢嘅話咧，跟住你就將佢連埋你一齊講，感覺上你就會覺得嘅就係啲英文會比較順一啲。我而家唔係好記得嗰兩個字係啲咩嘢，但係其實我係唔知嘅。咁但係佢就佢讀完之後嘅話咧，佢就會 做得好。 問題係在於，我覺得個老師亦都做得好好，佢唔係喺度挑剔緊你讀得唔好嘅，佢喺度讚美你讀得好嘅、所以呢一樣嘢係我係、我覺得佢就係最難得嘅地方、其實一定會有啲唔啱嘅音㗎啦、但係佢會讚你你讀得好嘅地方， 好嘢喎！ 係啊，所以嗰個英文老師係好好嘅，係、一個女教師。 馬小強咧，你以前係一啲比較怕醜仔啊， 絕對怕醜， 定係點？同埋咧，我諗你先天性咧、你一定係坐到最、 最後。 嗰啲 你係似嗰啲唔知醜啊嗰啲嘢， 唔 係 我有時間你可以改變一切嘅， 我淨係唔知衰啫，我冇唔知醜。 哦，唔知衰都好緊要啊！係 啊，唔知衰同唔知醜係兩樣嘢嚟㗎， 冇錯，但係冇錯係有分別嘅，我明。咁你咧？你以前系点样噶？ 我以前咧，真系成日暗春咁嘅，系啊，又即系唔出声嘅。 其实又真系唔系好似。 我讲真噶， 因为唔系啊， 你似嘴嚼嚼嗰啲啊， 唔系你个样啊，因为你以前分享过，你都系曳仔嚟噶嘛。 系啊， 曳仔 系点 暗春咧？ 我好即系小学阶段，大部分都系暗春嚟嘅。最記得， 所以我好難相信你講嘅嘢咯。 係啊， 因為 個高啊嘛，又高。 唔係啊，因為你都有，即係我同意阿 Michael 所講啊，佢就係話你曾經有講過你自己都係嗰啲即係嘴嚼 嚼 啊， 係 啊， 仲搞呢樣搞嗰樣 啊， 係 啊， 又中意搞好多嘢啊，又中意就著啲衫，跟住咧就會希望大家會見到你啊，即係相信你應該 大過咗啦。 我唔係我 兩個階段， 同埋我諗你有兩種性格嘅，嗱唔係話即 係唔 係負面嗰啲兩種性格。係 啊， 我都見過有個細路仔咧喺啲朗誦比赛啦吓，好快讲讲。咁咧佢嘈喧巴闭啊，跑嚟跑去咯。一到佢上去，哇，暗春到不得了。 哦，即系睇你对住啲咩人。 系啊，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台下就即系无敌，上到上边咧就缩晒。 即系同佢行制一齐嘅时候咧，你就系嗰啲啊多多事实啦嗰啲 啊。 但系你一喺老师面，一喺老师面前嘅话咧，你就 系 嗰啲暗春仔。 系啊， 最咁你都系见高拜见低踩系咪？ 绝对系啦，唔知衰。总括嚟讲， 我都系 知衰， 即系唔叫知衰。 讲嚟讲去都系 衰哥，衰哥 系啊。嗱，我细个我就系班有个女仔咧，永远咧讲故事咧，老师实叫佢。我就觉得我好想，我真系 好想系佢， 但系唔敢举手。 哦、 最记得有一次就系节奏乐，唔知系五年班六年班啦。啊，老师就问啦，啊边个想打个拔嘅？拔即系好似个叉叉咁咧，撞咁样嗰、那个叫拔。咁跟住又唔敢举手啊，跟住打边个想打大鼓？我好想举手，唔够个同学快。 你冇可能得啦，你都冇节奏。你而家唱 都要學嘅， 系啊，可能因為嗰陣時候窒礙咗你，你而家連唱歌你都冇節拍，係啊，可能如果你俾你打咗個拔之後，可能你會比較， 但 係 如果佢上去係啊， 出事 佢上去一打老師拔，都係唔好啦咁啊， 拔你 都係唔好啦， 咁啊結果咧就打嗰個三 叮叮 叮啊，我真係。好肉酸啊！ 其实每 一 个乐器都有作用噶。 点解咧？点解肉酸啊？点解觉得肉酸？ 点解肉酸咧？ 喂，我牛高马大，攞个咁嘅三角钉， 我唔衬你。 系啊，我 都 想打大鼓。 唔衬你，大鼓系会 挂喺前面嘅。 冇错，冇错，系啊。 你记唔记得？记 得。 侧边嘅磅， 系啦，佢个磅， 系啊，好 型 噶 嘛。 喂，你牛高马大吓，你打个三角，我觉得好丑。 都冇嘅，我都冇分嘅，其实。 细过你个手掌，叮叮。 我冇 自己块面算啦， 从此就冇咗信心啊！对于 系啊，从此喺游池咧真系好肉酸，我冇办法接受到啊，同埋因为嗰啲咧即系同我差唔多高嗰啲咧，又打拔啊，又打个鼓啊， 系 得我咁样。 咁嗰啲系老师拣嘅，定 系 嘅 举 手 啊？ 系咯，其实系同自己有关咯，冇信心啊， 系真系嘅，系啊，又唔敢举手，又系准好算。 我又会觉得咁嘅，有时咧我自己都谂翻起我自己以前咧，譬如可能有一啲嘅机会错过咗，原因系乜嘢咧？惊衰。惊冇面，系啦，其实系因为咁样咧，所以佢就会令自己就有啲嘢就明明自己识嘅，得唔敢举手啊，又或者有啲嘢你想做嘅话，但系又唔敢去推荐自己啊。我觉得系因为嘅就 系 个面子嘅问题，摆唔低啊。 系啊， 系啊， 我 谂 个个都 经历过啲 心情 咯。 系啦，好啦， 仲有一样嘢，我察觉到自己点解小学佢咁春嘅，就系嗰套校服。 嗰套校服咧就系白色恤衫，嗰条短裤嚟嘅，啡色嘅短裤，我好记得。嗰阵我好高噶啦，嗰条裤好短， 哦，好似啲排球裤咁， 好似着一条长少少、长少少嘅三角裤咁。 我知兜住啲，好唔舒服系咪？ 即系又白又瘦。 咁你天生系咁噶嘛？ 你肉酸， 系肉酸嘅， 即代代装 系啊，跟住有条遮咁啊，插喺条排球裤度， 同埋咧。知点解买咁大条裤？我条皮带咧又长又翘咗后边。 我知啊，好长嘅皮带咧，你拉完之后仲有一条嘢揈下揈下，唔知收咗边度。 唔系就系你啦，剪咗佢咯。 哎呀，真系我谂起嗰度校服， 你咪赖佢闹到校服啫，关到校服咩事啫？ 我唯有咁样啦，点啫？真系好肉酸啊！ 于是信心再一步打沉啦。 系啊，即系企出去真系好肉酸。 啡色嘅孖烟通 系啊，你谂下好肉酸嘅，即系嗰阵时我谂开始少少，即系知道大个啦，你企上 知丑啦， 系啦，你行出去咧，哇，人哋譬如话你哋矮矮咁着啲短裤 啱啱好啊， 想无端端话我哋矮矮咧，你自己高高你又睇唔起自己，跟住你又睇唔起我哋， 系啊， 哇，真系矮矮， 好核突， 咩事而家？ 好嘢， 好似你哋矮矮， 仲有咧， 有咩得罪你？ 即系白袜啦，灰色， 我冇睇唔起我自己， 白袜啦，灰色嗰啲边咧着紧头咧就啡色， 咁呢啲你其实可以跟。更正咁啊，灰色嘅物你咪同阿媽嗰買嗰對雪白嘅咯， 冇噶啦，係啊，我哋你就係 咁啦。我覺得揾啲嘢嚟去賴咯，揾啲嘢嚟賴咯。我冇信心係因為來自套校服，校服就因為嗰個顏色同埋我對灰襪關咩事啊？ 係啊，你又可以改噶嘛？呢啲嘢 關咩事啊？唔關事。 你個樣就改唔到啫，你個身高改唔到，但係你個外在嘢改得噶嘛？ 因為你有冇見過你啲同學有某啲嘅好可能都係同你咁樣㗎？係 啊， 暗暗慘慘嘅意思係，係啊，暗暗慘慘嘅同學有好多㗎。 白恤衫又污糟啊！ 總會有呢啲，但係佢哋好受歡迎㗎。 係啊，嗰啲曳仔 人嘅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係你自己嘅信心嘅問題。 你接受咗鵪鶉 自己嘅問題。 冇錯啦。嗱呢一個文章咧，佢話咧有一次咧上堂喎嚇，咁啊不過佢其實唔係細路仔嚟㗎啦，二十幾歲嘅，因為有啲嘅叫溝通技巧嘅課程。好啦，咁啊老師咧就話有人想出嚟幫我做個神秘遊戲嘛咁樣。咁有個同學咧就舉手，我嚟啦咁樣。好啦，咁啊叫咗個同學坐出去啦。咁啊現場咧有成幾十個、六十幾個。同学嘅，咁嘅老师就话啦：，哦，大家同学，你觉得而家坐出嚟呢一个吓，譬如马小强咁，有咩值得取笑嘅？你笑佢啦，咁样，咁大家就笑啦，因为件衫咁黄啊，对袜 咁 灰 啊， 咁 油 啊， 啲 长 啊， 脚咁 系啦，好啦，咁于是咧，呢个同学觉得好唔舒服啦，咁样，跟住过咗几分钟，老师就好啦，静啦，而家转题目。大家覺得佢有咩值得讚嘅？你讚佢啦， 冇 啲人就開始讚讚讚讚讚讚。 但如果冇咁， 但彈完好難讚。 係啊， 其實我諗佢 好雙面人， 係咪會好啲？ 我諗佢嘅 practice 咧，我諗啫嚇，就係咧每一個人，如果你要揾啲嘢挑剔係可以嘅。同樣地，其實佢都有好多優點，你又可以讚佢嘅。佢冇人係淨係得缺點或者淨係得優點嘅。 我覺得好傷害喎。 講埋其中最尾嗰句嚇，佢就話咧，有個同學就話：，誒佢焦頭焦到咁硬。咁样啦，呢一句好多人笑嘅。咁老师咧就喺最后赞完之后就话啦，其实发型胶到硬或者胶到唔硬有咩所谓咧？咁样样，即系话其实好多我哋看似系缺点嘅嘢，系不无关重要嘅事情，即系啲好轻微嘅嘢，就唔需要因为人哋一句说话咧就感到唔开心咯。知唔知啊？ 知道， 强哥。 佢絕對唔會啦！我哋日日咁樣話佢，佢都不死嘅， 不死了， 仍然繼續一樣繼續繼續做自己。 係啊，我同你鬥長命。 我係敬重你啊！你聽唔聽得出來？ 英雄好漢， 我喺度話俾你聽嘅就係呢一個，你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係咪啊？你就根本我冇理人去點樣做，總之我做好我自己好嘅一部分就已經 OK 嘅啦嘛，係咪先？呢啲嘢你改唔到噶嘛，唔通你剪你自己？誒塊面咩？ 有冇得剪啊？係 咪先？你每日印啲粉咁，等自己冇咁油咩？冇可能噶嘛！咁你係咁係咁咯。但係其他嘢叻噶嘛？ 收到，收到。 咁你將你自己叻嘅地方，我就放大佢。係啊，將自己唔好嘅地方，我就縮細佢，咪 OK 咯。 叻嗰啲攞出嚟放大佢， 縮細咗。 邊度啊？ 做个风骚快活人， 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快到十点半，听完呢个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零加三检疫安排实施带来很多正面效果，但是政府要视乎数字稳打稳扎，按实际情况决定下一步措施。他说在管控疫情的时候，希望给予民生和经济活动最大空间，但需要按部就班，采取每项措施要稳妥和有序。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见传媒，他说零加三检疫安排实施两星期，机场出入境数字上升，十月每日平均数字较九月升 25% 至 30%， 单计入境人数升三成，而非香港和内地人士入境人数更加升八成，证明零加三安排令到多了外国人来港。不过零加三实施之后，输入个案倍增，再加上出现新病毒株，需要留意疫情发展。本港首次发现传入变异病毒株 XBB.1 个案，政府专家顾问、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强调，市民不用太担心，最重要是接种新冠疫苗。对于政府说收到伏必泰 BA.4 或5双价疫苗加强针认可申请，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希望公众不要纠缠于打完针可以增加多少抗体，因为根据英国的研究，有关疫苗只可以增加 50% 的抗体，几个星期之后就会完全减退。如果本港在年底引入疫苗针对的 BA.4 或5变异病毒已经成为过去式。他强调，如果80岁以上长者打齐四针，死亡率大大降低，这个才是最值得关注的焦点。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认为，伏必泰 BA.4 或5双价疫苗加强针对新冠病毒可以产生更高的中和抗体，因此学会赞成政府引入。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关疫苗的安全性没有问题，至于有效性就较原始疫苗高一些。由于出现新的变异病毒株，他认为即使有效性只是较目前的疫苗多一点亦都是好，认为可以做到最好的保护。他说，如果政府引入双价疫苗，可以优先接种的人士应该是60岁或以上长者和免疫力低的人士。至于非高危人士或曾经感染 BA.4 或 BA.5 病毒的人，可以稍后才接种。内地新增2089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427宗本土确诊和1662宗本土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内蒙古最多，有145宗，新疆82宗，广东38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同样以内蒙古的637宗是最多，新疆有375宗，四川177宗，广东25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6922点，跌294点，总成交34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6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10515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7.58，跌2.7。美团149蚊，跌12.3。腾讯控股255.8，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58.3，跌1.26。南方恒生科技3.23，跌1.16。阿里巴巴76.2，跌2.5。友邦保险68.15，跌8.5。招商银行33.6，跌8毫。京东集团182.5，跌9毫，跌9.5。理想汽车76.55，跌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45.7，瑞士法郎1.001，加元1.383，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104，欧元对美元0.969，澳元对美元0.6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5。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0点，跌635点。港金报15590蚊，比上日收市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4.59美元，卖出1666.5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段路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翻九龙咧就系正常。九龙入口咁啊，三线过海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山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荃湾、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赖毅饰演的王朝是 K 周世子，天下四大公子之一，俊朗无比，心思深沉，武功高强，由细到大都是想夺得天下，遇到白风直之后被深深吸引，但两次求婚失败，最终为了天下选择放弃。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二十大通识。 中共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共核心权力机构，每届任期5年。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二十大闭幕之后，中央委员会就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在5年任期内会召开7次全体会议。二十大闭幕之后第二日就会举行20届一中全会，预料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政治局成员、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等。 小心上灯，病患走近，坐得多要动身，少少啲灯，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少少啲凳。 我系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噶。 我系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黐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朝早咧好早咧，已经有人喺呢个网上问啦。今个礼拜即系今日咧，系会系咪做翻呢个酒店风云咧？咁样样，咁啊，夏罗教授今日应该系呢个酒店风云之厨房唔见差嘅。 系啊，冇错啊，就系帮我哋放假啊嘛，嗰日。 系啊，佢有大故事，下面有个小故事，小故事仲有个无聊故事。咁我哋上一次就由呢个唔见差开始讲。 系啦， 咁出有排未？ 上楼楼到下楼啊嘛， 有排都未到酒店风云啦。 系啊，冇错，先要查嘅就系啲差唔见咗嘅原因。 个厨师冇咗叉肉，咁点算咧？咁跟住又唔见咩咧？又唔知唔见餐巾啦。跟住咧又咁啊，讲到第八集， 你会系爱回家嚟噶？其实 对唔住，佢系爱回叉，唔系爱回家，系爱回叉。因为又唔见个叉开始，所以系爱回叉。然之后咧唔见台布啦，跟住唔见阿厨师唔见拖鞋啦。讲一讲咧就会到酒店风云。 所以其实你真系几好啊！ 第288集 系啊，但系288集去280。七集都系无聊嘢，都未入正题、啊。 跟住啲人就话：你两个累吓，我累佢二百几集，都系我累佢，唔系啩？大佬，我最多累一集半集啫。 你哋啲金牌编剧系咪中意咁啊？ 两位， 哇，写到周围啲环境啊， 系佢呢个叫抌波钟，系啦、 啊， 行内叫抌波钟 嘅境界真系之高真系。 左右抌时，右右抌，抌完又再抌，系咪咁啊，老细？ 两位，第一我 好得先，好易衰回首 啊。工作窒息症我未好犯嘅，我随时都在窒息。 你而家叫抛我哋浪头啊嘛，即系你随时会呕啊， 系啊， 工作窒息症同你将嗰啲嘢嘅就系不着边际咁样去讲到话游到去好远先再翻嚟冇关。 首先我想问呢位老板，酒店风云点解唔系讲啲高层嘅斗争啊？办公室里边嗰啲尔虞我诈，而系嗰个阿叔唔见得差嘅， 系冇差咧。 仲话漂流咗喺下边有个婶嚟执翻佢嚟，仲要嗰啲盗银嘅唔系真嘅盗银嘅。 呢个 讲半个钟， 就 系啊，跟住话我哋阻住你， 引子嚟嘅， 哦， 系啦， 咁咪就系咯。所以第288集先开始讲嗰个老板嗰啲， 冇错啦， 勾心斗角嘢咯， 部门嘅斗争。 哦，即系其实大家可以 fast forward 系嘛，二百 斟咗佢，跳咗佢， 你哋可以，但系我唔得。 我知你系有好多嘢你要慢慢有前奏啊嘛， 冇 错，前起系比较耐， 系啊， 佢个前奏真系 耐咗大部分时间。 我明白， 如果冇咧就冇嘢睇 啊。人哋咧话啲女仔咧咩九头身啊嘛，即系一同九嘅相比嘛，佢呢个前奏有九份。最后嗰个主菜咧得一份嘅， 系 得一份 啊！呢啲就系个精髓啦。 哦，你认为系啫？我怕嘅就有啲人喺第四集已经走咗，你明唔明啊？ 但系有啲嘢 你要顾下人嘅感受。 但系有啲我身不由己。 我知， 首先咁 讲， 阿老板，你 因为你未热身， 今日尽量唔会再讲唔见差噶啦，系嘛？即系会跳少少。 我 你唔好再重，你唔好上集提要又再讲咯。 你今日会唔会讲碟啊？ 定系餐巾，定系餐巾，定系唔见匙羹，今次唔见匙羹，盗银匙羹，会唔会 有少盗读？ 系， 等我谂下，我读唔读，同埋我睇唔睇呢本书得唔得？ 可唔可以预告一下？冇错啦，系，我去饮杯茶都个睇完唔见差啦。 有时你有冇试过？你买嗰啲书咧，个序睇完之后，你好精彩噶喎。 系啊， 但 系 最尾你入去就哇， 电影就系咯，电影 吹打口好睇噶，剪咗最精彩。 系啊，我 赌怕你系咁样啫，系咪？咁啊嘥咗我啲时间。 我抱住 咩话咩话咩话？ 我抱住一下啫，系啊。 佢本嚟真系想又讲， 我觉得佢系嘅， 又讲唔见 差，讲个碟先，跟住讲个杯，跟住讲。 我哋开始冇差用之后冇羹用啦， 系，仲要累我哋俾人闹， 冇碗用啦 ，OK， 冇鬼用啦， 系，好。 哎呀死啦！ 咁你今日点啊？今日点啊？ 咁咪点啊？ 今日会入狱噶啦，系嘛？ 入狱噶啦， 即入去间酒店噶啦， 系啊， 系啦。可以 check in 噶啦，可以 有風雲噶啦，係嘛？有酒店風雲噶啦，係嘛？ 前台嗰啲同事同客服嗰啲同事嘅鬥爭， 係佢哋唔見筆，前台嗰啲唔見筆， 或者唔見得本簿，寫唔到嘢，或者嗰陣碌卡嗰個卡機唔見咗，係咪啊？一定係咁樣。 Reception 你 見咗個頭 箍鐘，你俾我箍鐘，你就 夠啦，好辛苦啊。 I believe.그댄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오는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를아프게하면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는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난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다시돌아올그대라는걸알길난믿고있기에기다릴게요난그대여야만하죠내가아파할까봐그대는울지도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내눈물이그댈다시내게돌려주겠죠자꾸멈추는내눈길속에서그대모습들이떠올라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날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그대란이유만으로나에게 我的夜晚旅游里面的主题曲 I Believe， 我们由新成分唱出的，听下来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网上情痛苦就要放下了。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个小孩子见到个樽里面有些糖，就伸手进去想拿，拿到啲糖，但只手就掹唔翻出嚟，棘住咗，好痛，好唔舒服，就喊啦。妈妈话俾佢听，你摆低啲糖，手就可以伸出嚟噶啦。但佢仍然唔肯，因为觉得摆低咗，伸出嚟啫，咪冇咗啲糖。人有时对痛苦就系同样嘅态度，觉得好唔开心，点解？系咪有人令你唔开心？定系你唔愿意将手里边嘅痛苦摆低？人心又好矛盾，想要开开心心过日子，但自己就经常想返啲令自己唔开心嘅事。一方面想要幸福美满，一方面自己再提返自己好多以前嘅不幸啦、不满啦。明明想食西瓜，但你自己种苦瓜，仲不停咁样辛勤咁灌溉，苦瓜就越嚟越大㗎啦。佛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回头的意思就是不要缠绕住往事。当你坐这个木筏到河的时候，到了岸边，木筏留低。如果你还将木筏孭住去爬山，一路这样行，你说几傻呢？有个人好不开心，向个和尚倾吐他的心事，他说我还挂住很多事情，挂住很多人摆不低。这位和尚就说没东西摆不低。这个男人就说我真的摆不低。跟住呢个大师就话：，诶，饮杯茶先。你揸住个茶杯，呢个男人揸住个茶杯之后，个和尚就不停斟啲热水落去。到最后呢个人觉得好痛啊，因为啲热水实在太热啦，即刻松开手。跟住大师就话啦：，你睇痛啦，你自然就会放手。心里边嘅痛苦同样都系，当你觉得痛啦，你就要放手。呢个世界冇嘢系摆唔低。请你记住今日呢个故事，当你觉得痛啦，就要摆低，摆低咗，佢就同你冇任何嘅关系。苦瓜虽然苦，但系都要我哋亲自将佢摆落口，先会感觉到苦味。你唔去尝试，又点会感觉到苦呢？ 再举住，突然间上看碗儿，盘中透着那味儿，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幸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五大节，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只供你觉得苦也不太差。下半生竟在开学，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定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莫问什么正巧，也不觉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而明了了，而往亦变衰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住处的花，幸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换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咽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做人没有苦涩可以吗？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当睇清世间所有定理，又何用再怕？珍惜淡定的心境，苦过后更加清，万般过去亦无味，但有领会留下，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那意味着他的美年轻不会洞察吗？到大悟大彻，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坐拥晚霞，我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 翻嚟十一点钟听呢个风骚浮人啊！翻嚟咧，我哋星期二嘅讨论区啦。其实今日咧，我突然间谂起呢个话题咧，就我觉得喺我哋城市里边咧，系有一个新闻啦吓，或者系呢个网上嘅消息咧，令我谂起今日嘅话题嘅。如果大家仲记得咧，早翻几个礼拜前，又有速递员咧见到个伯伯咧跌亲啊，就揾个车仔去运货嗰啲咧，推佢去佢要去嘅地方。咁我觉得都市里边有好多人咧，真系好乐于助人嘅， 特别系香港人。 系啊， 我咁讲，其实大家心地都好 好。 系啊，你成日会见到嘅，同埋好多时候佢帮咗手之后，佢走咗去噶啦。 系啊， 系啊， 佢唔系谂住你，唔系你要帮翻佢咩噶，唔系噶。咁所以今日咧就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啊，有啲咩撞过嘅、遇到嘅，都可以分享一下，咁等我哋都可以赞颂一下呢啲人。 但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如果你个人好咧，你会遇到呢啲嘢比较多噶？ 我觉得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即系我嘅意思，佢就话成日都听到有冇啲人讲，就系咩啊？嗰啲咩可能佢速递员啊态度又唔好啊，又或者就是 我净系投诉嗰啲 人，净系讲 系 成日都投 诉，嗰 啲咩送外卖嗰啲人啊，就点点点点点啊， 污糟晒地方啊， 我唔同意啊，因为咧我一次都未试过，系啊，我仲系会发觉我就会收到有好多嘅时候，好多时候佢哋都会愿意帮手咯，即系一阵间嘅话就问你乜望住系咪先？ 唔系。 佢望住你边个位？ 佢望住哦，你又唔好乱咁谂嘢。 唔系我见到你 望住我件西装褛啫，系啊咁样。 唔系我揾个焦点， 揾个焦点啊？ 系啊， 点解啊？ 咁我望住你，因为我唔想望你对眼啊嘛。 你惊啊？唔系 唔系。 咁你咁你望我第三只眼 喺边处啊？ 喺呢度。 哦， 第三眼喺呢度噶嘛？系啊，只眼做咩咁样？ 唔系。 系，咁我哋讲开嘅就系话，即系有时我觉得嘅就系咩人你会遇到啲咩事，或者会遇到啲乜嘢人咯。即系我成日好多时候听到啲人讲嘅就系话佢哋又点点点点点点，特别系呢一啲咁样嘅就可能系送外卖啊。头先我就讲到啦，又话佢哋点我冇，我真系一次都未试过，仲要就系对佢好好嘅，所以我一阵间我都会分享。 系啊，我都有好几个故事分享，譬如好简单啫嘛。有时有啲咧，可能佢帮你嘅。譬如当钱咁先算，银口细，但系佢唔帮咧就会好尴尬，因为我自己个女咧试过咧，好耐以前咧仲系好细啊，咁啊即系唔系细到唔识出街嘅，去翻学，但系八达通佢嘟咧 唔够钱， 唔够钱， 佢都系帮佢嘟啊嘛， 咁佢就唔知点算，即刻有个哥哥我唔记得啦，即系佢话俾我听有个大人啦，我帮你啦，拨咁就拨咗，即系系。 幾蚊，但係咧就解決咗一個小妹妹不知怎樣辦， 非常係 咪落翻車咧定係點？但係落翻車都冇用，佢都冇錢喺身，點算咧咁樣？ 我諗呢啲嘢好多人都會幫手嘅，嗬幾蚊啫嘛。 但係又唔好利用呢啲嘢啦， 我 都有講過啦， 次次都攞張唔夠錢 啊。唔係啊，係有啲人有一輪啊嘛，好興啊嘛，喺地鐵站門口嗰度喺度 問 你借十蚊啊嘛，或者係廿蚊啊嘛，話佢跌咗銀包啊嘛，我都有試過啊。到最後尾我都借。因为我不知道你真定是假， 系啱啊， 系嘛？如果你因为你呃的钱有限啫，系嘛？咁我又会觉得有时候有好多嘢就真的冇乜办法咯。 我昨天就在街见到个阿叔咧，即系佢个样似系嗰啲，即系又唔系好，即系有少少嬉皮笑脸嗰啲。边个可以借四十蚊俾我？边个可以借四十蚊俾我？咁样行嚟行去。 系啊，咁你点啊？ 因为佢个样子实在唔似系真系需要钱啦，佢你明唔明啊？ 咩理由先得噶？ 因为佢好似 借四十蚊俾你， 唔知道啊。 唔系啊，咁你即系，因为我觉得若果你真系需要一啲江湖救急啊，或者要借钱啊，你一定有个理由噶嘛。咁、人哋先会借俾你噶嘛。 佢又冇讲啊，净系好似 边个愿意借四十蚊俾我？我点会借俾你啫？我都唔知道你用嚟做乜。 有啲奇怪， 两位愿意俾一百蚊我？ 唔会，一毫子我都唔俾你，我要搵嚟刮，我要搵嚟刮晒。 包括住宿费折扣和发放优惠券，住宿一晚每人最多可以获得11000日元的补助，折合大约600港元。入境方面，外国人短期滞留可以不需获得签证，除了疑似感染的情况之外，凭已接种三剂疫苗的证明或离境前72小时内的检测阴性证明，就可以免除入境检测和隔离。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5476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10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4,990,000人染疫，28,708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313人，较前一日增加2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的病例较前一日数据增加6000多宗，是星期二通报的资料而言，是时隔。以星期二通報資料而言，是時隔15個星期以來最少。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較涼及非常乾燥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晴及非常乾燥，早上天氣較涼，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天晴及非常乾燥，早晚仍然較涼。星期四雲量較多，接近週末氣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6916点，跌300点，总成交4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7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0568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48.8跌12.5，盈富基金17.57跌2.8，腾讯控股254.4跌9.4，恒生中国企业58.36跌2.2，南方恒生科技3.24跌。跌1.1，阿里巴巴76.25跌2.45，友邦保险67.8跌2，招商银行33.65跌7.5，京东集团181.6跌10.4，理想汽车77.55跌2.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8.667，瑞士法郎7.841，澳元4.92。加元5.678，新西兰元4.355，欧元7.605，每百日元对港元5.3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5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0点，跌635点。港金报15590蚊，比上日收市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4.49美元，卖出1665.4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

每日围埋做嘢又听音乐，每日闲谈玩笑绝无交恶，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无心病，冇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记住有我地笑就笑到粒地，每日风骚好欢喜。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每日听住我地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 国气。好啦，嚟到我哋第二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多谢大家继续支持。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啊，今日我哋要讨论嘅咧就系好人好事。 冇错。嗯，好，不如我讲先啦，好嘛？ 好啊。 咁咧喺我以前咧嘅日子里边咧，曾经有两次咧，其实都系发生一啲嘅唔开心嘅事情， 系 交通意外。 啊，得两次咋？几好喎、啊！ 我哋两次，但 系 呢两次系有一次更加严重，系特别难忘嘅。我以前冇分享过我俾车 撞， 好啦， 系啦。咁但系嗰次我冇提到嘅其中一点咧，就系当我晕咗咧，我俾车撞啦，晕咗啦。其实咧， 身边 我 人工呼吸 有一 女仔嚟嘅， 有 剪烂你条裤，啲救护员要剪烂条裤 噶，同埋除咗啲皮带， 唔系一定，唔系一定要剪下条裤嘅， 唔系嘅，你要 受伤咪剪咯， 睇下你撞到边个位嘅， 咪就系剪开睇下你有冇撞到咩位咯。 我理得你有冇撞到， 木叉 都系要剪， 木叉好似甩咗， 甩咗只脚， 搞晒啲衫褛，用手嗰啲嘢， 系啊， 唔好咁样话我啲医护人员啊，或者嗰啲救护人员啊，系啊。 我是一个叫半昏迷状态，因为那个车都成个将我撞到空中跌下来、 嗯。 其实后来我朋友告诉我，第一个到现场的警察哥哥，他是除低那个警察帽，即是我圆的那些，是比我当枕头那 样 枕在头上， 枕着后尾枕。 其实 他没必要做这件事，是不是？他只是第一时间除了顶帽，俾我晾住嗰个头同嗰个颈，我系后来先有人话翻俾我听嘅，咁样咯。咁所以虽然我唔知佢边个啦，同埋咁多年前啦，咁但我都谂翻每次就系、是，其实好多人咧，佢做咗啲佢唔需要人知道，但系佢第一下佢就会做咯。 系喎，呢个好简单嘅动作，好似啊佢讲得啱啊，你可以做可以唔做， 系可以唔做噶。 我唔知真系，譬如话警察嗰啲例咧， 我唔知你咪佢哋系咪受过训练系需要咁咧、啊？我唔知啊，因为 系粘住嚟好啲咧。 系啦，咁、如果唔系我就咁。瞓喺地下咯，咁佢都冇错噶喎，佢有咗我撞废咧，佢都冇错噶喎。同埋我听过一啲，如果啲人咁讲啦，如果你唔识急救，唔好乱喐， 因为你 唔好乱喐啊嘛。 条颈有冇事啊？ 系啦。咁另一次交通意外咧，就发生喺又系好多年之前啦。咁、我嗰时我太太仲大咗肚。架车俾后面嘣一声撞咗啦，咁、我太太觉得好唔舒服，同埋因为 我撞架车， 车撞车， 我听你咁讲就好似撞到你太太咁， 车撞车， 我车撞车， 车撞车，但系当时佢系 挫一下啦， 挫咗，同埋因为个安全带箍到啊，因为大肚嘛， 系勒住， 咁就叫咗救伤车啦，咁救伤车好快嚟到，同埋送咗佢去医院啦， 系， 咁当时我就好彷徨嘅样，那个警察就话啦，即系个阿 Sir 嚟到，你仲唔快啲医院？ 系咯，你冇跟上救伤车咩？ 好快佢走咗啊！ 可能佢自己都嚇親啊嘛， 係啊， 係咪？ 有時 真係會咁。你應該冇撞過車，揸車撞車。坦白講，即係 touch wood 啦嚇。我第一次撞車嗰陣，你唔知道要做乜嘢 㗎，你唔知道要做咩㗎。係 啊， 嗯，係。 咁 總之救傷就好快抬咗佢走咗啦。咁個警察仲同現場，因為兩架車撞啊嘛，我俾人撞啊嘛，咁仲要做少少登記，跟住好快做完之後，你仲唔快去醫院？當時我就嗱嗰陣時咧，好多年前咧，我又唔識睇咩 Google 啊，嗰啲咩咩 map 啊，嗰啲咩 嗰間醫院點去咧？都唔識啊嘛。 你喺邊度啊？ 喺邊度撞？喺近住紅磡體育館。 嘅紅磡，即係我睇，其實睇完 show 但係就送咗去 QE， 肯定 係 QE 啦。 總之係係啦，咁當時好似阿 Sarah 話齋啦，坐完車個人都有少少 迷失， 迷失即係好似 係你自己唔知做乜嘢㗎， 好混亂啊， 好 混 亂㗎。 明白。 當時佢就話得，你跟我嚟，即刻就開住路啊，響住，咁我就架車跟住佢架電單車，係啦。紧贴我，帮我开埋路，送到我医院。 哇， 系啦，咁亦都系啦。其实佢我唔识路，咁佢可以唔帮我嘅，但佢又主动带到我医院咯。咁同样地，我都系觉得真系好开心嘅。 系啊， 人间有情。 呢啲小事其实做即系， 我觉得一啲都唔小事啊。 因为你对于一个 人，即系呢啲都唔小事啊。 我真系唔知点算 啊 嗰阵时。系啊，你唔识路，你又冇而家嗰啲咩 GPS 嗰啲，你点？系咪唔通一路揸？先生啊，请问嗰间医院点？夜妈妈，夜妈妈嚟噶啦， 系 咁咯。所以我 系 好安慰嘅，当时。 好。 救护员咧，我自己即系坐嗰次啦，就系俾狗咬。咁 你嗰次简直就系滥用呢一个狗。 佢噬我。 你行唔行到？ 你 行唔行到？ 搭车去睇。 你行唔行到？ 你係唔需要 call 九九九噶嘛？ 因為 俾 狗 咬， 俾狗咬梗係 call 九九九啦，係咪？ 唔係你聽我講先，你唔好做呢個動作啦。 唔係真係㗎，我真係我上次已經講過佢㗎啦，嗬，我哋已經話過。 嗱，因為係隔離屋嗰個師奶個老公講嘅，佢就話你俾狗咬，唔知嗰只狗。 有 冇 封狗症？ 有冇封狗症？ 但系阿 Sarah 意思，你就算自己坐的士去，都可以 check 到有冇封狗症。 你可以噶嘛？佢同埋你唔系有即时死亡嘅原嘅咩噶嘛？个情况啊嘛，你唔系好紧急啊嘛？唔系系咯，就算佢哋有你有只狗有封狗症，你都唔系会即时死亡啊嘛。所以呢啲咁嘅位置嘅话，系应该自己搭车去急症室啊嘛。 OK， 我检讨一下。咁另外有一次我想讲嘅咧，就系话 你係新冠嚟想講嗰個護理員啊嘛， 你係咪想講嘅就係嗰次你俾狗咬嘅 嗰 個護理員？ 即 係 嗰個感覺都好嘅。我想講最新呢一次咧，就是、大約年零前啦，疫情嘅時候，咁我朋友屋企食飯，朋友屋企個媽媽咧都年紀大噶啦，突然間好似唔係好舒服咁樣。即刻打電話叫十字車嚟，好快就兩個男士上嚟。 佢係咪同你食飯覺得唔舒服？點解？係 啊，點會帶啲 阿婆無端端會唔舒服？ 係啦，好地地。 我笑咗唔係因為諗起阿婆唔舒服，我諗起點解帶個長見到個長面怪同你食飯，又突突聲咁樣攣啲骨咁樣。 佢以為一見發財， 佢突然間反胃，反胃 咁講個情何以堪。 唔知啊，我就估下系咪啫嘛。 阿婆点解会无端端唔舒服食食间饭？ 系咯， 我都唔舒服咯。如果见到阿仔带个咁啊翻嚟食饭 咯，以为嗰啲一件发财， 乜个事日到？ 喂，唔 系啊，死啦！阿仔，我见到个一件发财啊 ！call 白车， 好。咁啊，唔舒服嗰个唔系你啊嘛，唔舒服嗰个系婆婆啊嘛，系啦， 你哋唔好唔衰啦， 佢系咩事？佢咩事唔舒服？佢本来呢度睇紧电视剧，其实一见你入门口就，哎呀，我唔舒服， 真系唔舒服，即系面青口唇白咁样，梗 系 叫十字车啦。 一定系 见到件事啊，应该系啦，系啦，见到我啦，佢见到我突然间唔舒服啦，咁讲大家开心啲嘅 ，OK， 我改剧情， 继续， 系佢见到我唔舒服，呕，我。 系 啦，少少啦， 見到你啦，嘔 系 啊，系啦，但系因为嗰阵时咧疫情啊，啲人已经话， 疫情之前嘅头先你话， 疫情嗰阵时啊，年零前 啱啱开始疫情， 系啊，就话咧可以嘅就唔好去医院，咁我同阿朋友商量 唔好啦，阿婆 系啊， 年纪大 要 舒服，梗系要 去 啦， 医院啦，咁好快有两个救护员，哇！两个都是爆肌男嚟噶，好 大 只啊！嗰啲三楼咧，我怀疑佢一收腹嘅就爆出嚟噶啦。 但系唔系你个肚嗰只，系嘛？ 你都爆肌男， 系 胸， 你 都爆肌男。 你爆个胸同埋爆个肚系两件事嚟 嘅。你爆个肚啊？你日日都爆嘅。 如果你有两个救护员，好似你咁爆个肚嘅，你会唔会俾佢送嚟洗？ 冇事啦，冇事啦， 即刻好翻啊！好少啊，好 fit 噶，多数都 系哇，好 fit， 好温柔。 好正， 边个唔舒服啊？然后婆婆坐咗嗰张凳嗰度，问佢行唔行到？咁佢跟住话你坐喺张凳度啦，就披件薄毡俾佢。跟住落去嘅时候咧，哇！佢原来嗰啲救护员真系好体贴。 因為我朋友仲有個小朋友喺屋企啊，所以我就陪阿婆婆去。 啊，由你陪啊？ 係啊。 嚇，咁會唔會 我等阿婆擔心 啊？呢個人 嘔多幾下添啊，阿婆再嘔。咦，阿婆你又惡化咗？ 本來好啲噶啦， 本來清醒 嘅，本來好啲啊， 點知嚇你陪再嘔？ 黄胆水呕埋 出去咧，嗰、那个救护车系好快，真系。然后咧，帮佢做一啲好简单嘅体检，量血压啊。 你系咪唔好方便去睇咧？其实 量血压啫嘛， 量血压啫，检咩啊？你以为 剪咗佢条裤咪先？你 你谂咗去边啦？ 你嗰个剪咗条裤， 系你剪你嗰条咋？ 嗰个系你嗰单嘢啦。我哋而家讲第二个 case 啦。 你真系衰啊！咁中意剪人条裤嘅呢个嘢，都坏人嚟嘅。 我帮你画佢啦。 唔够狠啊！ 系啊嘛，系 咁 啊。 跟住我话，我觉得嗰啲救援真系好体贴 啊。 第一样嘢。冷气会唔会大得滞啊，婆婆？ 嗯嗯， 因为佢车顶有个嘢喺度转下转下嘅。 系啊，我都有陪过。 教埋 你上过？ 我上过。 系啊， 我就陪人啊嘛。 系啊，佢好多， 因为一定要有人跟嘅，一个人跟车嘅啫，冇错，系咪？你唔可以多一个嘅。 有冇药物？ 我试过有一次肯两个。 诶，好好喎， 系 好好喎， 系啊，好好，但系佢又唔知会坐前边啊。 是 啊， 前面得一个位啫，佢可以行上去嘅，嗰个救援得两个位啫， 真系好好啊。 咁嗰个救护员落车啊？ 唔系，佢有一个咪喺后边度坐咯。 哦， 即系你意思，你跟车嘅啫，你坐喺后边嘅时候嘅话，你可以有一个嘛。 系 啊，佢嗰次系俾我哋两个，咪一齐坐喺后边。 O K。 系啊，好好，因为我哋大家好，因为我哋大家好惊。 吓，救援真系好体贴。去到医院啦，然后慢慢将佢抬啊，咁样。嗰阵时系疫情好严重嗰阵时啊，吓，即系都严严地重噶啦，一年零前。咁我覺得成個過程咧，我又覺得啲救援真係好好， 佢令到你好安心， 係 因為上得 安慰啊， 上得救護車一定係唔係平常情況啦，所以個心一定暖 嘅。係啊，又成日教細嘅冷氣，我覺得呢個救護員真係好體貼，使唔使俾多張氈你啊？ 俾你啊！ 你有冇攞張台張紙啊？我要冚咗台張紙。 搭飛機嗰啲咁樣嘛，我可唔可以要張？ 我要， 因為我係貪心症。 佢如果有車嗰度有水，我咪話我頸渴。 你有冇多啲棉花？我想攞翻 出嚟。有冇薯片啊？有冇朱古力？我想肚餓。杯麪有冇杯麪？落個杯麪食啊！ 可以跳舞長得高，撐得矮到閃一襯，當時候瘋瘋癲癲張開口噴氣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動動不要講粗。I'd rather aim high。靠自豪代替展傲，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从头寻觅价值，从头自我观察，成为怪胎都好。Big Sam, wave 'em off, wave 'em off, wave 'em off. Big Sam, wave 'em off, wave 'em off, wave 'em off. And it's good for, good for.让路差，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今日用 Glitter Falls， 我哋有郑欣宜呢首歌，十一点二十七分嘅啦。咁网上啲朋友都有留言嘅，包括咧，Ronald 咧，佢话有一次之前咧，我做侍应嘅，有一日有位老婆话食完下午茶，俾钱嘅时候咧，话哎呀，我唔记得带银包啊，咁我就同佢讲啦，唔紧要，我请你，应承我开开心心，咁就得噶啦，咁就请咗个婆食咗个，于是你下次你系咁啦， 啊，我又唔记得带银包啊，你 佢有冇留低餐厅嘅地址？ 等我又试下次咁样， 如果我同你 真唔好笑，唔好笑。 对唔住，收翻。 最憎呢啲咁嘅人。 另外咧， 用人哋嘅同情心， 我错， 千祈唔好。 有位 Cecilia， 佢话有一次喺飞机，感觉有啲头痛啊，就问空姐攞咗两粒止痛药食。啊，点知佢全程每隔一阵就点啊，有冇啲 啊， 好温暖啊，令到我觉得好窝心。咁啊，多谢嗰个。非常之好人嘅空姐啦，咁嘅样。另外 Nora 就话啦，佢香港好多好人嘅，不过咧见 我 有一条片咧，佢话见到个电单车司机喺公路上面一个人搬走一棵咧横行在路面嘅大树，咁好多人影啦。但我心谂你横掂影啦，点解唔来帮手咧？咁样样净系见佢喺度猛一个人系拖嗰棵树，咁啊前排嘅车咧冇任何人来帮手咁样样咯。 同埋其实我都想讲下嘅，好多时候打完风之后咧，我会见到就系有一啲人咧会专登见到喺啲交通嘅通道啊，或者系有大树跌落嚟嘅地方咧。当然喺安全嘅情况之下，会帮手嘅就系会执啲嘢咧，就系执翻喺侧边啊，或者系拖嗰啲即系跌咗落地下嗰啲树啊咁样。我都觉得嗰啲好难得嘅。我好似听讲话有一次嘅就好似喺呢度附近啊嘛，阿发哥嘛，落车嘅就系去将嗰啲跌咗落去地下嗰啲大树嗰一齐帮手搬开。咁我觉得系好难得嘅。咁其实真系事不宜少。小而不为之咯，即系其实咧事小都一样可以做嘅。大家你做啲，你做啲，你做啲，你做啲，成个社会咧就会开心好多。即系我谂助人能够帮到人嘅话，系一件系好开心、好开心嘅事。 冇错。 好啦，咁一阵间我翻嚟讲嘅嗰单嘢嘅话，我发生喺啱啱嘅上个礼拜，咁其实都系好细微嘅嘢嚟嘅啫。有时候我又会觉得一个就系件事唔需要好大，但系佢只要嘅就系佢对你好窝心。或者就係佢會以你嘅角度去考慮而出發嘅話咧，有時原來好小事都可以令到你開心一日嘅。 好啦，十一點半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零加三检疫安排实施带来很多正面效果，但是政府要视乎数字，稳打稳扎，按实际情况决定下一步措施。他说在管控疫情的时候，希望给予民生和经济活动最大空间，但需要按部就班，采取每项措施要稳妥和有序。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见传媒，他说零加三检疫安排实施两星期，机场出入境数字上升，十月每日平均数字较九月升25%至30%，单计入境人数升30%，而非香港及内地人士入境人数更加升80%，证明零加三安排令多了外国人来港。不过零加三实施之后，输入个案倍增，再加上出现新病毒株，需要留意疫情发展。另外，李家超又提到，社会上仍然有人不守规矩，包括有持红码人士离开检疫地点等。当局如果发现有人违规，会追究法律责任。强调呢啲人士破坏其他绝大多数市民嘅抗疫，应该受到千夫所指。社會應該對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予以譴責，亦都要留意個案可能只屬冰山一角，可能有很多人違規，影響管控疫情的成效。本港首次發現新冠變異病毒 XBB.1 輸入個案，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本港主要的病毒是 BA.5，认为公众不用担心 XBB.1， 最重要是做好疫苗接种，而本港应该引入双价疫苗，因为疫苗是包含原始病毒株，亦都有 Omicron 的抗原成分。何柏良又说，理解行政长官李家超要审慎处理疫情，但 后疫苗浪个案上上落落是正常，认为本港有条件放宽至到零加零，政府高层应该出外行一转，唱好香港，并看看国际间怎样处理后疫苗浪。内地新增2089宗新冠本土个案。新华社发表时评，指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部分地区疫情出现反复，认为防控仍面临较大压力，再次证明疫情防控绝不能够放松。评论重申躺平没有出路，绝大多数躺平国家都付出巨大代价，强调坚持才能够胜利。中国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动态清零。文章认为，面对复杂的疫情形势，一方面必须落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另一方面亦都要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进一步提高防控的科学精准水平，既有防控力度，亦都不失暖心温度，将疫情处置对社会的影响降至最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天气较凉，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16,999点，跌217点，总成交47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8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0,614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51.5，跌9.8。盈富基金17.65，跌2毫。腾讯控股256.4，跌7.4。恒生中国企业58.7，跌8.6。阿里巴巴76.95，跌1.75。南方恒生科技3.24，跌7.8。友邦保险68.05，跌9.5。招商银行33.6，跌8毫。理想汽车79.5，升7。京通集团183.8，跌8.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45.69，瑞士法郎1.001，加元1.383，人民币7.186，英镑对美元1.106，欧元对美元0.97，澳元对美元0.6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5。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7点，跌638点。港金报15,590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5.84美元，卖出1,666.7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儿童游乐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时应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还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工料测量学徒欧远玲话要好多谢佢嘅在职培训导师啊。 好似我咁样初初入嚟睇图又唔识，十语啊我都唔识，咁佢亦都会好有耐心讲解俾我听。 想知 Kimmy 毕业之后点样加入工料测量界？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与你一同展翅启航。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倾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你遇过嘅好人好事， 系 啦。头先你两位就讲咗啦，好多有关于嘅就 系 救护员啦，佢哋嘅好事啦。咁呢个就大家都知噶啦。好啦，呢一个就我会觉得其实有时真系好小事都可以令到你乐上半天。因为咧，我就上个礼拜咧，我就你哋有冇啊？你冇揸车啦，咁Michael 有冇试过就系嗰啲电脑洗车啊？ 哦，有。 嗯，电脑洗车其实我觉得好正嘅一个发明嚟噶，因为咧你又唔使话要专登嘅就揸个车去啊等啊或者系点样啊，嗱、其实个方法就好简单嘅啫，只需要嘅就系你将个车洗咗落去好似一间好一个大 盒 就系间房嘅地方，跟住佢前面就会有一个 screen 就会话俾你听嘅就系锁门啊、熄匙啊、关好你嘅窗口啊，好啦，而家我哋开始洗车咁样，你睇住佢前面嗰度佢话俾你嗰个程序嘅话，你跟住做就得噶啦。好啦，咁我呢个电脑洗车再加其实半人手嘅，因为当佢喷湿你架车之后嘅话咧，系有一啲工作人员会入嚟你嗰个房仔里面咧，就会帮你擦擦擦擦擦擦擦，就去帮你用嗰啲番碱啊嗰啲咧，就会帮你洗架车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即系根据佢所嘅指示嘅，就叫我哋嘅就系熄匙啦，跟住嘅就系闩咗个窗门啦，同埋嘅就系喺里面啦。咁啊就会有一啲水柱就会喺周围嗰度喷埋嚟。咁我就同我男朋友坐喺里面嘅，我哋要留喺架车里面嘅。咁我哋成日就喺度谂嘅就话，其实有冇人喺里面嗰度咧接吻？ 开开心心，因为冇人睇到， 冇人睇到噶嘛？ 几耐到啊，维士？ 维士，我谂五分钟，我就几分钟到啦， 好快，其实就好快， 系啊，好浪漫。 佢系啡湿咗你架车啫，佢啡湿你架车之后咧，就会开咗后边嗰道门，跟住咧就会有个工作人员入嚟咧，就会帮你咧就系喷啲嗰啲叫做咩啊泡泡，就会帮你咧就系佢洗你架车噶啦。咁跟住咧就洗下嘅时候咧，我哋就话哇仲正，而家你谂下啲泡泡全部都系 好浪漫啊！ 你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哋两个喺里面真系无聊到咁。 我 谂 起啲 好热啊嘛，系你冇嘢做啊， 因为熄咗车冇冷气， 咪谂埋呢啲咁衰嘢咯，系咪？佢哋哇几好啊，其实都可以写个桥， 好浪漫 系啦，哇接吻啊，跟住都可以搞好多嘢。咁啊，最后屘咧，突然之间咧，嗰个哥哥咧就话敲我嘅窗，佢就话死啦，系咪听到我哋喺度讲埋呢啲衰嘢？佢敲我窗，就叫我哋咧就示意嘅，就喂你整翻搞翻个玻璃。跟住我哋就系话咩事啊？咁佢就系话佢话你系咪熄咗匙啊？跟住我男朋友话系啊，熄咗匙啊！头先佢叫我熄匙嘛，咁样佢就话诶唔使啊，开翻匙啊，开冷气咁咯。 如果唔系好辛苦， 系啊，佢咁热，梗系开住个冷气啦。你唔觉得焗啊？你唔好焗亲个女朋友啊嘛！ 哇，呢个暖男嚟喎， 系咪好暖男啊？ 暖男啊！呢个 卒之有一个人讲清楚嘅就系我同佢之间嘅关系，就系你唔怕焗，你唔好焗亲个女朋友啊嘛！ 但系咁之后，第一个叫你熄匙嗰个咪唔啱咯？ 唔系，佢熄匙嘅时候系佢前边嗰个 screen， 佢咪会话俾你知，好啦，而家我哋开始洗车嘅程序，第一步就系请你熄匙、关窗、乜乜乜咁样啊嘛。咁佢就会，我觉得你好辛苦啊，所以佢敲窗同你讲唔使啊。 好人性啊！ 好人性， 好人性， 而且咧就系佢系一位嘅就系 叔叔。 唔係，佢係一位嘅就係印巴籍嘅人士，好靚仔嘅。咁跟住佢就喺度幫你洗完之後咧，咁跟住仲要咧就同你講嘅就係佢示意嘅就 OK 啦。咁佢行翻出去啦，行翻出去咁跟住咧又啡洗，跟住我哋兩個都覺得佢就好 sweet 咯，佢 好人嗬， 係 啊， 好 好。 我哋揸車咧慣咗咧，有時去到油站第一陣係熄匙，即係你明唔明？因為油站就要熄匙， 油站就要熄匙，又唔可以玩。 我哋已經習慣咗呢一樣嘢。 係啦，咁跟住收尾洗完之後嘅話，咪褪架車出嚟啦，佢就幫你哇即係摸打手咁樣咧，抹完好快。咁跟住咧就拍下你架车，咁跟住佢就搞掂啦！哇，我都成件事真系好。 我谂起佢个样啊， 再跟住我仲见到一个就系我个眼尾见到佢嘅就系冇下一架车，跟住佢做乜嘢咧？佢行前去攞咗本书，企喺度睇书， 哇， 超有型， 好好学。 超有型，我真的觉得佢嗰个感觉有少少似嘅就系我哋睇王家卫有唔系一套电影，系啊，咁啊佢里面嘅就系佢睇书，佢得闲嘅时候，得闲无事佢都会睇书。 我可唔可以揸架单车会下佢啊？ 好啊，咁佢同你捽你啊，好唔好？单车同佢捽嚟 洗 你 啦， 洗 你咁咯。即系我觉得其实有时嗰种系啊，我 好 少时间，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好开心。我亦都觉得嘅就 系 佢自己本人都做得好开心， 系 嘛？佢必须系要咁样，佢先会觉得嘅就系，傻仔唔使熄匙啊，唔好焗亲人。唔好焗亲你， 做得好， 好嘢。 另外咧，网上咧，李叔都讲咗个好感人嘅故事。好多年之前咧，妈妈喺屋企瞓瞓一觉离世啊，咁当时同细佬同住啦，咁啊收到佢通知咧，即系细佬通知啊，李叔玉啦，赶去医院急症室，因为实在太突然啦呢件事。接受唔到就坐喺急症室个等候区喊啦，将手摆喺前排椅背挨喺度。喊啊！唔知点解过咗一阵，有张纸巾塞入我只手，咁我就攞咗啦，一边抹眼泪一边喊。再隔咗一阵，又有一包纸巾塞入我手，嗰阵时咧，我心里边觉得好有暖意，永远记住呢一次。嗱，佢冇讲边个噶，总之佢就喺度喊啊！总之一个行过嘅或者一个唔知边个就塞咗包纸巾俾佢啦。 哇！呢个真系好浪漫喎，嗬！咁你喺医院， 好感人， 即系浪漫， 唔系咁，唔系浪漫，感人， 我觉得系感人。 即系好潇洒地摆低个纸巾，跟住行咗去。 好人好事啊！ 有好多嘅，我觉得，尤其是喺医院 啊， 因为你入侵去里面嘅，你都系唔开心嘅。 冇 错，咁啊喺呢个时候嘅话，系真系大家要互相扶持。 好嘢， 好啦，街坊，我哋今日咧听下小陈先啦。阿小陈今日咧，佢只故事就系咁样嘅。 好帮到人嘅前线人员，梗系有遇过啦。不过睇多定少嘅啫。嗱，咁我个人嚟讲咧，我自己。好少用嗰啲咩電話嗰啲導航啊或者地圖嘅，點解少用呢？因為唔識用啊。咁所以咧，我仍然相信嗰句叫做路在口邊嘅。咁有一次去揾路，咁揾到唔識，你最應該問邊個啊？其實就當然問報紙檔嗰啲人，即係對附近嘅環境好熟噶嘛。咁有一次咧就問咗個報紙檔啊，我想去邊度？嗰、那個阿叔咧，好好人，嗱你前面街口轉咗，行幾多個路口，跟住再轉右，你就見噶啦。看你的樣子都是不懂的了，你跟我走吧。哇，他真的立刻就帶了我去那條路，走了都成幾分鐘的。然後我說很厲害，我說你需不需要這樣啊？然後還要是那個檔攤他起了身之後是沒有人，我說阿叔如果有什麼事我擔當給他，他說不要緊的，這個附近的人都認識我的，他不會拿我的東西的。就是那種的親切友善我到現在都記得，多謝阿叔，多謝。 我喜欢这个叔的态度，就是他对周边人很有信心。 是啊。 他不会哎呀会不会有人挞我一点，即是他不会有这些这样的想法，他很积极的。是吧，即 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香港有很多这样的小社区的？ 有。 是啊，就有这样的情况的。即是其实我要行开下的话，你又帮我看下个档啊。你有些什么的话我试过。我试过有一次又是这样的。我就去有一间嘢呢，就他成日经常都不开的。但是呢我就喜欢呢吃他有一隻的辣椒酱。那你们知道我去到的时候呢，他对面的那个卖菜嗰个姐姐，佢就话点啊？你系咪想帮衬佢啊？佢咁咪唔开噶啦。咁我就我专登坐低嚟呢度想买佢个辣椒酱啊。咁佢话辣椒酱，我知佢摆喺边。咁点啊？佢冇开喎。咁佢就咁，跟住咧就揭开佢块布咧，就将个手探喺我唔知某个位嘅时候咧，搵，佢就话点？你系想要绿色盖嘅，定系想要黑色盖嘅？我想要黑色盖嘅。咁佢话黑色盖嘅得啦。咁我帮你攞。咁啊攞完之后嘅话，咁跟住咧我就话，咁我点俾钱佢啊？我又唔知几多钱。咁佢得，你等一等。 佢打電話去俾嗰個檔嘅嗰個老闆娘， 佢哋 個老闆娘好 friend， 佢就話嗱，而家我幫你攞咗個辣椒醬咧，就俾阿李小姐，咁我就咁幾多錢？咁樣50蚊嘅馬皮擺低，係我幫你收。 喂，呢幾好啊！ 調翻轉可能咧，第時咧個辣椒醬老闆娘喺度，另外嗰個唔喺度，佢又幫佢講啦，即係大家互相係咪？我又幫你少少，你幫我少少。 佢一定係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好窩心啊！首先我唔使白嚟一趟，第二嘅就係佢又做到生意，佢個人唔喺度，但係佢都做到生意，咁啊幾好咧，係嘛？大家街坊街嚟 街市想買甜豆啊！你中意食甜豆嘅，像卜卜咁样样，好似啲荷兰豆咁样样，唔系当当有啊！我谂住炒呢个带子，去到菜档，诶唔好甜豆，跟住有一个即又类似你咁样，我知道边度有，佢本身都卖菜嘅，但佢亦都唔介意带我去人哋嗰度买甜豆，咁我又觉得啊，真系几好、啊，有啲真系唔睬你嘅，唔知冇咁啊算，但系我又觉得嗰啲阿姐真系几好，唔错。 所以我特別中意嘅就係呢啲咁嘅舊區啊， 但 係有時你去呢啲舊區，你會見到嘅就係、是、哦，嗰一間士多，可能佢十年如一日咧，風雨都不改就擺喺嗰度，即係都係咁樣。佢哋嗰啲係特別大方嘅、 嗯。 我試過有一次我睇有一個視頻咧，佢又係啦，就係、是、訪問有一啲就是香港嘅舊區，咁啊有一間士多就已經係喺嗰度已經即係。睇到有幾代人喺嗰度又大曬啊，又剩啊，咁你佢嘅仍然嗰個業主都仲租俾佢，等個婆婆九十幾歲都仍然喺嗰度嘅就係擺檔。 哇！ 咁跟住佢就係、 是、 啊，佢亦都老當益壯，係 啊。 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我覺得亦都好難得嘅，就係嗰個業主佢唔拋佢走嘛。係 啊，呢啲係難得， 佢好難得嘅就係佢俾嗰個俾佢，佢由得佢喺嗰度做，咁啊而且就即係訪問佢啦。咁跟住咧喺訪問佢喺度講一啲佢自己嘅日常生活嘅時候，到最後。佢請大家飲嘢，係啊，佢就攞啦，你攞嘢飲啦咁樣。哎呀，唔知睇到唔知嗰啲位咧，你突然之間你好感動嘅，係咪啊？佢唔係自在要喺呢度做生意，其實佢自在好可能喺呢一度同啲街坊街里每一日就係傾偈或者係過日神。你亦都有時會試過係咁樣嘅，就你突然之間好可能就有一個婆婆佢走咗啦。咁、 嗯、 啊，就係大家係會好 miss 佢嘅，即係呢啲我覺得咪就係大家之間嘅人情味。 雖然唔係親人嗬， 係啊， 等於親人。 佢唔收你錢啊，係咪？攞嘢飲，熱啊咁樣，即係呢啲嘢好正。 好啊，另外陳太啊，杜文慧啊， 其實咧前線咧樂於助人、好幫得手嘅經驗咧，我諗喺香港咧，即係都會有好多，大家都遇過唔少啊。即係因為我哋都會覺得幫咗人，其實人哋嘅問題即係解決咗，你都開心噶嘛，你都會覺得好有滿足感噶嘛，你幫到人。咁但係咧，如果你喺人在異鄉啦，即係唔喺香港咧，你會更加覺得咧係感動嘅嗰陣時，因為嗰、那個嗰啲人唔係同你同一個來自同一個國家，咁佢肯幫你，大家素未謀面又唔識你，咁呢一個咧係比較再感動啲咯。咁我記得我有一次喺日本咧。咁行下街咧，咁啊突然之間覺得好攰，有啲暈咁樣啦。咁我就坐低咗。咁我喺我坐低咗冇耐嘅時候咧，就已經來自四面八方咧，有啲係前線人員啦，有啲係普通嘅市民。咁咧就行埋嚟咧就問我你係咪需要幫手啊？你冇事啊嘛？你而家覺得點啊？咁樣咁雖然大家都係即係用一啲英文去溝通啦，咁大家都唔係好溝通到嘅，咁但係咧大家好盡力咁樣咧就去表達就係話，如果你需要幫手咧我哋係可以幫到手㗎，你冇事啊嘛？咁樣咁呢樣嘢係即係好難得㗎咯，因為大家你又唔識我又唔識你，咁然後喺條街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人都願意幫你，咁呢樣嘢係即係好。难忘咯。 日本我都试过，我个遭遇咧就同阿梁荣忠一样啦，同阿小姐一样啦。咁喺日本咧，自己去行，即系本地图揾唔到路，咁啊见咗一个路人行过啦，咁啊斯斯文文问佢啊 ，Where is this place？ 咁样，佢用日文，佢可能英文就唔系好流利，用日文讲，但我真系完全唔明佢讲乜。佢重复咗两次，我都唔明佢讲乜。OK， 咁佢就真系带我去。咁嗰次行咗好远嘅，自然带我呢度咁样，真系。咁我亦都觉得系嘅，人在异乡有阵时咧，你会系更加无助啊，唔知点算 啊。我突然之间又谂起咗我就我睇过有一个视频系讲紧系啲社会嘅实验，我好中意睇呢啲嘅。咁佢就永远系安排咗咧，就系有一个咧好恶嘅快餐店嘅点菜嘅人。你通常快餐店嘅话，咁你就行埋去系咪？你要啲咩嘢？我饮咩咖啡？咁样跟住佢就俾钱收钱噶啦嘛。佢就安排咗有一个咧好恶嘅，咁跟住就睇下周边嗰啲人嘅话，佢哋有啲咩嘅反应。咁啊，就有一个人咧，佢就系弱势嘅。咁跟住 咧就去想叫咖啡，咁跟住咧佢就個藥事嗰個人就同嗰、那個兩個都係被安排噶嚇，咁樣就係同佢講嘅就誒，我想叫咖啡飲，但係因為我藥事，所以我睇唔到你個牌。咁跟住咧，咁佢就哦睇唔到我哋上面嗰個牌啊，咁樣俾個 menu 你嘅就啦，咁睇呢個。咁跟住個藥事嗰陣就係話誒，我都話咗俾你知，其實我睇唔到嘢，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有乜嘢選擇咧？咁跟住收尾佢就話：佢話啊，如果係咁樣，我你行埋一邊啦，我收下後邊啲錢先。後邊嗰個女仔嚟㗎嚇，我講嘢我真係冇講到十幾歲嘅啫，佢冇犯惡，佢非常之有禮貌咁樣同佢講，佢就話：我覺得你咁樣做嘅話咧係好唔應該。佢同嗰個收銀員講，咁咧佢就話：咁我要做生意嘛，咁佢話做生意啫，但係你對 customer 應該要有一個咁樣嘅態度嘅話，呢啲都係你應該有嘅責任嚟嘅，跟住佢就話你唔使理佢。咁嗰個妹妹咧就拎起嗰個 menu 咧，逐樣逐樣讀俾嗰個人聽。佢哋有乜嘢，佢哋有乜嘢，你仲可以咧誒選擇 soy milk 或者乜乜乜，佢喺度讀喺度讀喺度讀，跟住仲慢慢同佢講嘅就係點啊？你揀到未？咁跟住收尾咧，佢哋就喺度咁樣揀完之後，咁當然啲人衝出嚟啦，就話啊，其實我哋係一啲社會嘅實驗嚟嘅啫，即係睇下究竟有人需要幫助嘅時候，又或者佢就係被咁樣嘅對待嘅時間嘅話，啲人嘅有啲咩嘅反應嘅咁樣咯。咁但係佢就係、是、佢拍咗有好多個唔同嘅個案嘅話，先後都係有好多人佢都係會願意伸出援手同埋幫助咯。 又幾好啊！ 好好，我覺得最難忘嘅係呢一個嘅啫，佢十幾歲一個僆妹嚟嘅啫，但佢個樣係不温不火，佢唔係發脾氣。佢同佢講嘅就係話，你咁樣嘅態度係好唔應該，我睇唔過眼。係啊。 有一日咧，我喺某一間咧食粥食面嘅鋪頭啦，咁樣你知而家入去鋪頭食嘢要乜嘢？安心出行啦，你要嘟啦，你要將佢擺個手機前面又唔知點樣嘟一嘟啦咁樣。咁咧有個後生仔喎，就幫阿婆婆咧就整完之後咧，咁就嗰個後生仔就坐低咯。呢個時候咧，嗰個cashier咧就同嗰個婆婆講：咦，婆婆。你哋唔係一齊㗎，因為佢一路以嚟咧，佢見佢全程 幫佢， 幫佢又説啊，又整 又佢， 因為佢孫仔，哦，我唔識佢㗎咁樣，咁啊嗰個姐姐即刻做一樣，哦，咁你唔使埋去俾單啦，你自己坐低先，我揾人拎埋俾你啦咁樣，因為佢最初以為佢係佢個孫，咁就冇特別安排送埋，因為唔係個個幫你送埋嚟㗎，個個都要行去佢嗰個廚房前面俾單咁樣，咁我覺得都。 几好啊， 系啊，几考虑周详啦，系。 如果我见到呢啲咁嘅嘢咧，我会赞佢噶，系、 嗯、 啊，我会觉得你好好啊， 嗯、 甚至乎我觉得应该系要称赞下佢哋咯。 嗯、 有时候我都会对一啲前线工作人员，譬如可能我试过有一日咧，就系、是、上个礼拜啦，我又走去买嘢啦、 嗯， 因为消费券啊嘛，咁所以一日就使晒，好开心，买晒啦，咁、我就去帮衬有一间嘅就系化妆店嘅铺头，咁啊去到嘅时候就有一个就后生女就走埋嚟同我，因为我拣咗好耐，我都拣唔到，咁、佢就自己。几周咪同我讲嘅就，我有咩可以帮你？当然佢作为嗰度嘅售货员嘅话，我知道佢有 commission 收又好，或者点样都好。但系其实佢可以唔理我噶、因为嗰个化妆铺咧系就系俾你自己喺度自助式噶。咁跟住我就话：，系我真系需要你帮我睇一睇，就系究竟我呢一个 foundation 呢个颜色啱唔啱？因为我自己睇唔到，我有老化。咁跟住收尾佢就佢系得，我就系见到你拣咗好耐，所以我觉得你需要我帮手。佢就即刻咧就系坐低咗，咁跟住佢就同我喺度商量啦。原来。佢一直都知道我喺度揀緊啲咩嘢，佢話我見到你，你頭先揀過呢一個牌子嘅 concealer， 好細心， 我同你揀過呢一個乜，不如我嘗試嘅就係幫你揀嗰啲啱你嘅顏色嘅，我而家試喺呢塊面度，跟住你睇下我就係啱唔啱，唔啱嘅唔好買。 嗯， 啊，系咪好窝心啊？ 好正喎，表扬佢啦。 系、我有表扬佢啊。 真系有啊。 跟住之后，其实佢有评分噶嘛。佢话其实 suppose 咧，你话可以咧，就系就 scan 我哋嘅 QR code， 咁跟住你可以俾翻啲意见我，就觉得我今日咧 serve 得你好唔好嘅。 非常好、啊。 我一出门口就我即刻 scan 个 QR code， 咁你就揾翻佢个名字之后，跟住俾四粒星。 咁咪好啦， 好嘢啊！ 好开心嘅咋。 街坊小白。 我是白月號小白啊，記得有一次咧喺外國旅行，咁啊坐巴士喎，咁啊當其時咧仲帶住一個咧只係啊兩歲多啲嘅 B B 仔啊，去到外國嗰度玩啊，點知咧真係第一次帶埋小朋友出去玩，我掛住睇住個 B B， 又掛住睇風景，竟然間咧大懵到連埋自己嘅行李都留咗喺個巴士上邊，咁啊梗係擔心啦，好多嘅奶粉啊、B B 仔嘅衫啊，全部都喺曬個行李入邊，點算咧？於是乎咧，我咧就即刻咧問翻嚟緊嗰架同一個號碼嘅巴士嘅巴士司機，我問佢、我留咗個行李喺之前嗰架車嗰度，唔知有冇辦法咧？佢好好人啊，佢即刻咧喺佢個對講機上邊 問翻佢循環線嘅巴士司機有冇見到乜嘢顏色嘅乜嘢形狀嘅行李，佢見到有，於是乎咧佢就同我講：嗱，你喺呢度等一等，大概半個鐘咧，嗰個嘅巴士司機就會循環線咁翻翻去呢一個嘅站。佢而家會幫你睇住個行李，到時你上車一同佢講聲，你就可以攞翻個行李噶啦。你話呢個世界幾多好人呢？ 哇！真係 哇！呢樣好正、啊。 尤其是日本，我有聽過。尤其是你搭親嘅就係循環線嘅巴士或者係火車，你唔使擔心嘅。呢啲嘢唔會有人搞嘅。 太好啦！ 我就試過有個朋友嘅，就係話佢係有一啲好貴嘅攝影器材擺咗喺個循環線嘅火車嗰度，到最後尾嘅時候翻翻嚟嘅時候，有人看住，跟住佢俾翻佢，冇嘢，冇唔見到。 好人好事，我哋繼續表揚。好啦，下嚟我哋就會有今日嘅酒店風雲， 更加好人 288集。行不行？ 得，好好。 我没有办法领悟，准确的来计算出是文明的缘故，还是进化出了错误。眼球里不卡丁目，这现的心却幸福，你越来越痛。 我们的这首太科学去到中午十二点钟，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仍然生效的。26度气温，相对湿度43%。星期二今日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仍然天晴和非常干燥的。好了，交给新闻部，我们听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回来继续。 翻乡下一样表示，由於回港不需要入住檢疫酒店，最終團費只需要約7000元，認為是超值。新西蘭政府提出2025年對農場動物因為打嗝和小便產生的溫室氣體徵稅，作為應對氣候變化計劃的一部分，但是稅率未定。這一項農業稅將是世界首創，當局說農民能夠通過增加氣候友善產品的價錢以收回成本，但建議遭到當地農民強烈反對，批評小型農場將無法生存。業界一個遊說團體指出，過去兩年一直與政府合作，在不減產的前提之下推行減排計劃，目的是讓農民繼續生存，政府的做法只會加劇他們的氣耕。農業是新西蘭的經濟命脈，特別是中國用於製造嬰兒配方奶粉的乳製品，是當地最大的出口收入來源。新西蘭人口只有500万，但就有約1000万頭牛和2600万頭羊。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晴朗和非常乾燥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維持在40%左右。此外，位於菲律賓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晴，下午非常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天晴和非常乾燥，早上仍然較涼。星期四雲量較多，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風勢頗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6,967点，跌249点，总成交49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8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0,614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51.4跌9.9，盈富基金17.62跌2.3，腾讯控股255.8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58.52跌1.04，阿里巴巴76.8跌9.9，南方恒生科技3.26跌9.2，友邦保险68.15跌8.5，招商银行33.6跌8毫，理想汽车78.7升9毫，比亚迪股份192.9升3.1。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8.67，瑞士法郎7.838，澳元4.916，加元5.676，新西兰元4.357，欧元7.6043，每百日元对港元5.3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5点，跌710点。港金报15,590蚊，比上日收市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98美元，卖出1,664.8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果栏。观塘嘅康宁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怡安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明治街对出。咁另外咧，由而家至到晚上7点，青衣嘅涌尾路啊，由于有工程，涌尾路去青衣乡事会路方向，近住长康村嘅康富楼啦，部分嘅快线咧就会封闭噶。咁啊，至到今晚嘅7点，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 说。150、170讲紧近视定散光啊？ 咁我觉得170着数啲咯，睇嘢冇咁清，个人都快乐啲嘅。 咩话150、170咩？分贝嚟噶？系咪分贝啊？喂，小心爆咪喎、啊、喂！ 逢星期六下昼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定系净系整 个 南瓜， 整 个 南瓜。 你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嚟整一个雪条冰嘅， 千祈咪放入口啊！四通八达嘅团队去跟香港共融发展协会创办人曾佩林学紧整矿香石咋？到底做手作点样推动共融？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 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酒店风云 第二百八十八集，hotel wind and cloud losing the fog， 系啦， 失差嘅。 上回讲到 有一个朋友就决定系收购一间叫做度假式嘅养生酒店，咁、就已经系卖尾噶啦，系啦，咁就想揾我去住下，感受一下。佢仲会迟啲咧， 费事你有啲着数咩？叫埋我哋 可以，咁 我唔去， 但系帮手揾渣， 我唔使，我咪就系唔想上去帮你揾渣同埋揾。 我其实都识咗你好多年，我都从来冇叫过去呢啲咁样嘅饮饮食食啊。 有， 我有叫过你。 佢肯定有叫过你 ，show 又揾过你， 啊、 你记唔记得啊？ 唔记，算啦，继续讲啦，你话 铜锣湾啊，我一定要你清晰。 哦，记得， 真系啦嘛， 记得， 系。咁，哎呀，死啦！搞 你讲到上回讲到，就有个朋友佢买咗有一间啲咁嘅养生嘅 villa 嘅酒店，咁跟住咧就已经搞到七七八八噶啦，就叫你上去试下， 试住系啦。咁就因为佢话有几个问题，佢就想。即系解決咗， 系啦， 咁又發現嗰啲刀叉羹咧，西餐廳嘅刀叉羹咧， 啲盜銀嗰啲， 系啦，成日都 疑似值少少值錢， 系啦，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因為嗰度咧係鄉郊地方嚟嘅，咁我啲同事咧就揾錢唔多，因為包曬食宿啊，咁基本上都好少人工嘅， 就是、順手牽羊， 系啦， 咁啊就發現原來佢哋用咗一個好高超嘅方法， 高科技低智能， 系啊，低智能。高科技，佢仲运走， 系啦， 就系 噔就系、洗碗、洗碟有一个嘢曱渣嘅，佢、哋就将呢个 拎走个罩呢， 拎走咗， 就顺势等嗰啲刀叉 系啦，射 落 去 到山下， 系啦，咁个下流嘅部分咧就有人 占你啦，就有人接啲拆装， 系啦，咁就系偷玩，咁呢件事。揭穿咗之後咧，咁啊平息 咗。咁都俾你查到，真係天網恢恢。 其實 點 啊？你因為你及到佢，慢慢 cam 影到佢。 因為咧，我喺度懷疑咧，因為我其實咧去過嗰啲餐廳做嘅，我知道洗碗嗰啲地方 咧。因為你都偷過，你都知道其實應該都係都係走唔嚟，係啊，嗰、那個洗碗盤。 只要空一秒啫，佢就幫你搏個新結局落去。我、你偷過。 係啊，如果唔係你點知啫？你又唔係福爾摩斯。 係啊， 我係福爾摩斯。 福尔摩西冇错啦， 嗱李丽蕊，我真系警告你， 福尔摩 B 啊，你劲过福尔摩斯啊，你知唔 系啊？我知得，好继续，咁啊，终于揭发到呢样嘢啦，咁就佢到其实一扎问题喺度嘅，佢想逐样解决。啲問題解決曬咧，咁就安心去即係完成呢個。 我有一個可能唔係方法嘅方法，但係你唔好用啲靚嘅餐具咪得咯，即係用呢啲一睇唔會攞嘅咪得咯。 唔得，好肉酸嘅，即係當你如果係啊，即係你成個好高級嘅又養生嘅時候咧，你唔爭在嗰啲嘅，因為渣嗰啲真係好渣，你大力少少咧攣㗎，係 輕飄飄， 係 其實你唔使啊，你冇乜質感已經覺得係差好遠， 都 係 都 係，因為佢。其实咧谂住咧呢个新老板谂住咧，因为佢自己咧喺日本啊，同埋台湾地区啊，都有啲朋友啊，啲客户嘅，佢谂住就开呢条线嘅。 哦，所以呢度搞得掂嘅话咧，就继续 冇错啦，系。同埋咧，佢啲客咧都可以过嚟咁样，咁一定要用啲最好嘅嘢，系啦，就 系 咁啦。系。咁佢 但揾到个最差嘅朋友。 系边个啊？ 系边个？ 我唔知边个咧。 你讲， 佢一定有噶。 唔系你讲，讲清楚。 朋友当中，我唔知你个，我都唔识你个朋友。 你唔识你就唔好乱讲。 佢一定会有一个差嘅朋友。 未必。 你问你嘅人生当中，我有冇差嘅朋友？ 我有两个。 咁咪系咯。 系 一个你望住咯，我就冇啊。 搵菠萝包掟你啊！嗱，你胡得啦拉埋我落水，我都要冇出声，关我鬼事。 佢唔系话你，就有一个佢望住嗰个。 系啊，有两个 嘛， 佢自己。 你唔好自己。 打咩上身？ 我发誓你一定系话我， 而家我决定人生有三个，几有钱嚟啊！ 突然之间，嗱， 本来两个，而家加埋佢， 嗱，我冇讲错啦，冇讲错，你总有一啲坏朋友 先啦。你话嬲唔嬲啊？你都要俾我加多个坏朋友， 快啲啦！你仲未入去嗰间酒店？ 又话我哋阻住， 对唔住，对唔住。咁跟住呢就同啲部门嘅阿头又开会啦傾啦。 但上次刀叉解决咗㗎啦。 解决咗。 你点样解决 头嘛。 你点样解决 人赃并获。 人赃并获咁佢再犯咁。你下次再请返另一批佢都会再做。 封返住佢改善咗啦。即係下边嗰个口呢都用啲网去封住。就只能够流水呀隔啲渣。 唔係咁你以后你洗碗啦咪就喺嗰度拎返啲。 你应该采取人哋嗰啲打金工场嗰啲。每日出嚟咧，真系要 scan 晒噶， 唔使， 为 咗几个刀叉， 为咗几个刀叉，系啊， 买一支脚， 佢就会，佢趁机其实都系啦，又等呢啲人又下嘛，系咪明唔明啊？ 我想调走佢第二档， 唔系，我亦都觉得嘅就系，其实你好简单啫。 佢讲咩啊？ 唔系，我亦都讲紧嘅就系话你简单啲，你以后咁咪就系话你使呢啲咁嘅刀叉嘅，你以后咪就喺下流嗰个位嗰度攞翻咪得，你明？ 同埋、 啊、 会装啲 闭路电视， 咁就唔怕噶啦。嗯、其实咧有啲闭路电视咧，佢讲咧其实真系假嘅闭路电视， 吓吓、嗯、你嘅啫，装一装假狗 咧就系、是、 等 你 唔敢乱嚟， 等你点点啲。 系啦，咁、啊、其中咧同啲部门阿头啊总经理倾咧，就话咧有两大部门咧好有问题嘅，嗯、就系、是。前台同埋呢一个concierge 嗰度 系有咩问题咧？ 就 去到风云匹嚟，而家我哋去到 入噶啦， 入 咗啦，入 咗啦，入咗啦， 你啊嘛， 攞张房卡先啦 ，check in 噶啦，就嚟 check in 啦， 咁就话两个头都唔妥嘅，咁咧令到有时啲客咧夜晚咧，譬如话有啲 order 咧。就好唔方便，即系呢个又唔愿做，嗰个又话唔关我事。咁、 嗯、 其实原因就好简单，因为嗰阵时客少啊，啊咁你都系啲普通嘅老细嚟住嘅时候咧，佢哋都唔方有好多嘅 tips 啊。结果咧，你又唔愿做，我又唔愿做，我又推俾你，你又推俾我，结果啲客又投诉啦。咁、 嗯、 呢个咧，佢哋话一定要解决。咁但 系各有各做唔同嘅嘢噶嘛。你而家讲紧嘅就系 concierge 同埋嘅就个 front desk 噶嘛。 系啦， 但系佢哋个有唔同嘅分別嘅喎，做嘅事 嗱，舉一個簡單嘅例子。OK， 個我朋友自己都親自試過嘅，即係佢未嚟嗌之前咧，佢自己都去即係以神秘客户嘅身份去住過。夜晚 order 啲粥，冇人知佢身份，唔知佢有冇 tips。 咪 housekeeping 咯，呢個 係啊，肯定係佢哋去搞嘅啦。但係。想食粥、哦，想食大排档嗰啲粥、哦，咁佢就唔愿意啦，就去叫咗 concierge 嗰啲人去。 嗯， 系啊 ，concierge 嗰就会觉得奇怪，点解会系我哋咧？你觉得会系边个做啊？ 我唔知道、啊，我 应该有间餐厅， 系啦， 冇餐厅，冇餐厅，即系夜啦，收咗。 咁佢去边度攞俾？ 你冇理由叫 concierge 我啊 ，concierge 出去帮你买可以嘅咩？ 出去买啊？ 就系啊，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啊？ 得嘅咩？ 嗱。你 同埋如果佢食咗肚屙咁点算 啊？ 边个负责啊？ 你酒 店唔会同你做呢啲嘢噶。 嗱，一般嘅国际大酒店啊，即系国际级嗰啲啊，星级嗰啲就唔会。但系如果去到呢啲咁嘅乡下地方咧，因为佢系河源嚟嘅，始终咁。 我真系冇 都系会人去、 哦。通常啲 room service 直系打落去佢 in house 嘅餐厅嘛，所以就 唔 关 concierge 亦都 唔关 front desk 唔关事。 最后咁啊，梗系冇人愿意去啦。你又唔因为落 咁 啊，话 同客讲我哋唔去咯。 系啊，咪就 系 咯， 因为唔 系我 哋 嘅 职责 嚟啦。 啱，跟住咧佢哦好，我真系肚饿，哇！然后叫咗一个人入嚟。俾$100佢，你帮我去买。 咁如果佢肯，咁咪啦，咁又唔同。咁咪你同佢嘅一个 系啊，佢肯。 但你绝不能讲紧嘅就系嗰两个 department 做紧嘅嘢嘅话，佢因为佢哋唔系佢哋嘅职责要负责嘅嘢嚟噶嘛。 啱，你听我讲先吓。 咁、那個攞咗100蚊，梗係即刻 嗰個100蚊，嗰個係 bell boy 嚟嘅，即係嗰啲 即係有人 工作人員 係啦，工作人員嗰啲防務， 佢肯咪 到 咯， 生 只要 佢肯。佢肯咁啊，即刻踩个单车落去啦！因为嗰100蚊系佢自己袋噶，另外要买嘢食嗰啲佢有钱。 梗系啦，唔通仲同你分咩？ 系啊， 系咪先？ 佢即刻砰砰声，除咗落去。 系 咁，跟住咧，佢哋真系好单纯。然后咧就同嗰啲同事讲啊，哇，204红屋 好阔绰。 系啊，即系204红屋嗰个人咧，哇，好阔绰噶！如果咧我哋有咩咧，我哋就帮佢啦，佢会俾 tips。因为佢哋真系为咗 tips 100蚊，对佢嚟讲好好噶啦。咁啊，咦，喂，正咯。咁啊，跟住即系大家夹好啦。嗱，以后咧，即系如果呢个人住，佢有排住嘅，全部我哋接，全部我哋接啊。即系佢有啲咩？ 边个啊？你讲紧边个啊？ 嗰啲防务生啊。 哦， 系啦，因为佢话呢个客咧。俾 闊綽，天 生 闊 綽， 係啦。即係總之，佢以後有啲乜嘢嘅話， 第一時間我哋 嚟 做，我哋嚟做。 啊， 肥水不流別人田， 係啦。咁咧呢件事咧，唔知點解俾 concept 個大佬咧知道咗。 嗯， 佢覺得，咦？呢啲嘢應該係我哋幫你搞嘅喎。譬如話搞車啊，即係幫個客人啊送佢啊。其實係因為嗰貼士嘅啫。如果唔係，點會？幫手嚟啊，最好唔關事啦。咁佢話：，開始有啲就係因為呢啲咁嘅，其實就係之前都係因為呢啲 tips 嘅問題喺度嘈。咁跟住有，因為嗰度咧有一個養生館嘅嘛，有啲中醫啊理療噶嘛。 佢又話要去買外賣， 唔係 中醫啊，我嚟買，我哋買啲有藥療嘅， 煲埋， 係啦， 係啊， 人心粥， 係啊， 唔係 人心燉雞湯。 係咁咧，因為佢話咧，佢嗰呢個中醫。是啲嗰啲高人嚟嘅，咁啊帮我呢个朋友咧，令到佢咧，哇好犀利！佢话佢真系令到佢咧由以前享受片刻嘅， 你记得你自己讲咩个？ 记得 去咗中医嗰度嘅，点解 系啊？ 你有冇 唔系？ 你有冇呢个感觉？ 我有啲， 我有关系噶，287， 所以呢个风云真系好犀利， 系啊， 或者100蚊贴士， 系 啦， 走嚟走去， 走嚟走去，100蚊贴士。 引子嚟啫， 又系引子啊？系咩嘅引子啊？哦， 你唔好暂乱我哥病好唔好啊？嗱，你有 我冇暂乱哥病啊？ 我 冇出声啊！ 你可以留低， 但我想暂得唔得？ 唔得。 好，继续。 你两个真系好衰。咁跟住咧，我朋友咧，因为咧去过试过两日中医咧，佢觉得哇真系好好、啊，令到佢咧突然间咧即系精神爽利， 回春啊！ 冇错啦。真系回出咁， 因为睇你头先松唔松食呢个样嘅话，应该唔系就系咁简单。 系啦， 唔系话就系 春回大地， 应该系回春。 系啦，回春喎。咁啊，跟住咧有一晚咧，佢约咗啲女性嘅朋友去间屋嗰度倾偈啦。 系一早讲呢啲。 边个约咗女性朋友啊？ 回春 个老板啊， 个老板啊， 因为去咗中医回 咗 春啦， 佢就约咗啲人去。 系啦，去啦。咁突然间又问嗰个防务生。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啲嘢啊？买乜嘢啊？买我上次 嗰 细细包 生命阻止器。 明白。 哇，好啊！即刻又俾咗咁嚿水佢，又即刻跑落去啦。点知嗰个 concept 嗰度咧，有人喺度睇住。佢话你系咪出呢个酒店啊？佢话系啊，我买嘢啊。佢话唔得，因为出酒店咧有规矩嘅。我嗰啲唔知，后来先知。就话咧，如果你帮客人买嘢咧，要经佢哋，咁啊喺度嘈啦。跟住呢个时候咧。即係為咗呢啲咁嘅事嘈，好彩嗰個防務生個大佬咧知道，即刻就揾人攞咗啲生命阻止器俾嗰個朋友。但係呢個朋友咧又再打電話，佢話唔要嗰啲，因為唔知咩牌子啊。你知有時佢哋 阻止唔到， 有姓有姓陳有姓杜噶嘛， 係啊，佢想要揾阿杜生， 杜生 但係呢個咧就唔係。就唔知嗰啲叫做歡樂一刻啊嗰啲，咁佢覺得一刻 或者硬寶寶啊咁嗰啲，我見過呢啲名嘅， 唔係呢啲嚟㗎， 係咩？唔係啊，唔知，我就見到咁奇怪嘅，係啊，你猛虎丸啊， 龜山嘅， 唔知咩嚟嘅，你冇見過咩？我有見過， 硬寶寶， 好笑啊，喺廟街 呢個名， 係啊，寶寶啊， 中意呢個名， 係啊，犀利， 嗰個 唔知咩嚟 ，Hot Baby。 Really hot？ 個朋友話：你可唔可以咧？有啲係有延緩衰老嘅寶寶俾佢。 寶寶 啊，明，係 啊，有啲有延緩 嘛，有個哥， 係延緩衰老嗰啲寶寶俾佢啊。啊，呢個時候咧，大家又真係為咗呢件事嘈啦。 因為咧佢可以好貴，你知唔知道上面賣得好貴？ 唔知 係啊，即係 你應該知啦。 你買過 係啦，佢梗係知啦，佢知鳥魚子獎啊！ 你聽住，大約500蚊、 哦， 一粒 兩粒， 哇，咁都幾貴， 係、 哦、 正常價咧？ 正常價 呢個 唔知啊，我唔知正常價。咁但係咧，佢哋就好狼，就同佢講1800蚊四粒，問佢要唔要？佢要，因為咧有啲朋友喺個房嗰度等緊佢。於是咧就喺度爭啦，咁呢個時候咧又係嗰個防務部嗰個阿頭出面，佢就自己衰到咧，佢攞咗幾粒嗰啲 糖， 唔係都係啲藥嚟嘅，但係啲傷風感冒藥，兩粒， 咁又唔好， 越去越陰謀啊！ 係啊， 不如咁啦，我哋時間都差唔多，我哋留待 第289集 再講， 係。继续落去 呢、這个硬宝宝与软宝宝嘅故事。 宝宝，我真系中意你呢个硬宝宝。 唔系我讲噶，我见过，我想买嚟送俾你。每次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惶惶是一种预知，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还秒衰竭，谁还想挣扎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到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厌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导师，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动前，满口重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加深切，明知心死到刻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亦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亲力下停止，才触发着敌意。今日嘅就密切接触者云浩影嘅呢首歌曲，12:30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堂，我哋先喺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零加三檢疫安排實施帶來很多正面效果，但政府要視乎數字穩打穩扎，按實際情況決定下一步措施。他說在管控疫情的時候，希望給予民生和經濟活動最大空間，但是需要按部就班，採取每項措施要穩妥和有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他說零加三的檢疫安排實施兩星期，機場出入境數字上升，十月每日平均數字較九月升 25% 至 30%， 但計入境人數升三成，而非香港及內地人士入境人數更加升八成，證明零加三安排令多了外國人來港。不過，零加三實施之後，輸入個案倍增，再加上出現新病毒株，需要留意疫情發展。另外，李家超又提到，社會上仍有人不守規矩，包括有持紅碼人士離開檢疫地點等。當局如果發現有人違規，會追究法律責任，強調這些人士破壞其他絕大多數市民的抗疫，應該受到千夫所指。社會應該對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予以譴責，亦都要留意個案可能只是屬冰山一角，可能有很多人違規，影響管控疫情的成效。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在報章撰文分析香港近年可能被新加坡超前的原因。他認為2019年的動亂以及之後的新冠疫情拉開了差距，新加坡抗疫表現今年明顯超前，當香港仍然在擔心被指躺平的時候，新加坡抗疫復原已經做出亮麗成績。張炳良反問，若果事事畏首畏尾但求中央優惠，香港怎能展現出一國兩制下的獨特性？他又擔心香港原本的地緣優勢在中美對峙之下變得尷尬和兩不討好，香港若果太著眼內地，會失去獨特優勢和西方重視。他認為香港要與新加坡競爭，不單要講好，更加需要活出一個多姿多彩的香港故事。本港首次發現傳入變異病毒株 XBB.1 個案，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強調，市民不用太擔心，最重要是接種新冠疫苗。對於政府說收到復必泰 BA.4 或5雙價疫苗加強針認可申請，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希望公眾不要糾纏於打完針可以增加多少抗體，因為根據英國的研究，有關疫苗只可以增加 50% 的抗體，幾個星期後就會完全減退。若果本港在年底引入疫苗針對的 BA.4 或5變異病毒株已經成為過去式。他強調，若果80歲以上長者打齊四針，死亡率大大降低，才是最值得關注的焦點。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晴，下午非常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天晴同埋非常乾燥，早上仍然較涼。星期四雲量較多，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風勢頗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4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16948点，跌268点，总成交50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8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0614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50.9元，跌10.4元。盈富基金17.6元，跌2.5元。腾讯控股255.8元，跌8元。恒生中国企业58.46元，跌1元。阿里巴巴76.5元，跌2.15元。南方恒生科技3.25元，跌1元。友邦保险68.1元，跌9元。招商银行33.5元，跌8.5元。比亚迪股份192.8元，升3元。理想汽车78.6元，升8元。

何况我想我的日子都差不多了。 Winnie， 我是你的主诊医生之外，我都是同学死党兼 仲兼乜嘢啊？ 兼系你嘅私家看护。诶，讲开又讲，够钟食药。诶，嚟嚟嚟嚟嚟嚟嚟，斟水俾你。 春雨无情，琴韵传恨。天涯未到人渐老，寂寞归期无由定。 喂，你好啊，你做咩？我本书写乜嘢啊？ 我冇画你本书啊！ 你睇清楚啲啦，呢个有我个名噶，郑振添啊！仲话你仲话唔系？ 对唔住啊，我帮你拆翻佢啊！ 唔使，等我睇下先。咦，你啲字都几靓喎，睇下写咩先？春雨无情，琴韵传恨。 唔好笑我啦！ 唔系笑啊，咁深嘅我都唔明讲咩。边个作噶？系李白啊，定系边个？ 我自己贪得意乱写咋，你唔好话俾人知啊！ 你两个原来真系静鸡鸡呢个图书馆，仲讲咩咩唔好话俾人知，话我又要知。 冇啊！我冇静鸡鸡，我冇谂住约阿 Winnie 啊。 诶，讲笑咋？你就算真系约我女朋友，我都唔担心啦，因为我哋三个 friend 嚟噶嘛，系咪啊 ，Winnie？ 啊， 喂，大家特望下，出边几好大阳。 哇，落咗成个几月雨，今日卒之都出太阳啦。喂，我好想去浅水湾玩下。 啊，我同 Winnie 咧果然心有灵犀。喂，阿 T 一齐去咯。 喂，浅水湾唔好啦，我哋下昼仲有堂，下个月考大学入博士。你唔好成日只系归玩啦、啊，你识唔识读书噶？ 唔系、啊，今日真系好好天、啊，我真系好想去浅水湾度食雪糕啊！ 行啦，唔讲， 你哋去啦，你哋去啦，我要温习。夜晚啦、啊，我要帮我妈看档噶。 系、哎、啊，你成绩咁好，实入到 U 啦，使乜成日温啊？攞本书嚟。 咩、哎、事啊？本书重，好重要噶，唔俾得你噶。 俾我啊，等我掉咗去，咁你又冇得温啦。 唔好啊，唔好啊，你唔好整烂我本书啊，你攞翻嚟啦。 喂，你唔好玩啦、 啊。你真系搣烂我本书，你好过分啦、啊。 喂，甩咗几页啫，你做乜嘢咁？ 整我本书咯， 我帮你黐翻佢啦，你唔 好搞我啲嘢啊！我话俾你听，我唔知你咁巴闭，咩都唔珍惜，咩都话烂咗买过。有啲人唔系用钱买到噶。我走啦。 喂，甩咗两页啫。咦？春雨无情，琴韵传恨。Winnie， 今次呢啲字嘅？ 啊，我终于明白阿添点解会咁嬲啦。 郑振添， 咩事啊？ 喂，得唔得闲啊？一齐去饮奶茶，我请。 唔得啊，帮人补习，我赶时间啦。 喂 ，Winnie 都去、啊， 咪点啫？我都话唔得闲咯。 喂，郑振添啊，我唔系专登整烂你本书噶，你使唔使咁小气啊？嬲咁耐， 我冇你咁小气啊，我都唔记得咗啦，你唔讲唔记得啦。 咁做咩唔一齐去饮奶茶啫？ 嗱，我哋饮完咧，再一齐去睇戏，好冇？ 好啊。睇两小无猜啊！ 系你两个拍拖去睇啦，我好识做嘅，我唔会做电灯胆嘅，我要帮人补习啊！啊，迟到啦，走先啦，拜拜。知道原来睇两小无猜嘅时候，我真有少少后悔，点解去推佢哋？今日根本唔使补习，结果我一个人去学校，行去尖沙咀码头，佢一转天气好大风， 边啲要哮喘噶，佢会唔会好辛苦咧？ 其实两丁无猜我已经看过两次，我知阿天未看过，我知他很想我跟他去看，可惜他选择后退。去到戏院， Raymond 想拖实我，我故意看表避开了他，因为那一刻我想起郑振添，我不想他不开心。 又是两小无猜，真是闷鬼死人。其实我最想看青青珊瑚洞，真是不明白为什么 Vinny 看这么多次都不厌。当我想是不是罩肚痛不看这么闷的戏啊，突然间被我见到圣 Mary 辩论队的主辩 Rosanna， 好彩我即刻借啲嘢甩开 Vinny 只手，因为我不想被 Rosanna 知道我拍紧拖。恭喜晒郑振添， 你讲错啦，应该是恭喜郑医生先啱。郑医生， 哎呀，你哋唔好笑我啦，啱先话考入呢个 Hong Kong University 有排挨过好多关先做到医生噶， 你 唔系真系咁易噶， 有勤力，你实毕到业啊，挂牌做医生啦，到时啊，你一定要帮我医好我嘅哮喘啦，知唔知？ 好啦，放心交俾我，为咗你咧，我会专治心胸肺科。 哦，衰仔叫我长脚， 佢冇啊。 系咯，冇啊！ 唉，知啦，讲笑啫。喂，不如我哋去庆祝一下咯。 好啊，好啊，我哋去睇戏啊！ 好啊，好啊，我请大家睇戏啊！接的士先，再来上车个俾钱。 好啊，跑啊，的士啊！ 冇啊 ，Raymond， 等埋我，等埋我， 等埋你，我身边最慢嗰个啦，睬你傻啊！你俾的士钱啊，跑啊！ 好啊，喂， 唔紧要 ，Winnie， 放心，我喺你身边，我跟住你吓。Winnie， 点啊？冇乜嘢嘛？ 好辛苦啊！ 冇事冇事，嗱，唔好谂咁多，系咪好痛啊？帮你打支针好冇？揿一揿佢好冇？ 唔使啦，头先我见到我妈妈，佢对住我笑啊，我仲见到 Raymond， 我见到佢抱住个 B B， 一个好得意嘅 B B。 Winnie 啊，你放心啦。Raymond 喺加拿大飞紧翻嚟噶啦，等佢吓、啊，要等到佢啊，好唔好啊？ 好，不过如果等佢唔到，都冇办法，因为我个 B B 等紧我。Raymond 啊， 嗯， 决定成点啊 ？Winnie， 对唔住啊，我依家咁嘅环境。我真的冇可能要个 B B 噶， 我已经落了两次了，如果再落，我怕以后我想要的时候都很难有噶。 但系最近公司真的很不掂，个市又立，喐都不喐，我冇晒办法啦。 Raymond 啊，我明白你的处境啊，不如咁啊，你跟我去加拿大啊，我爹哋其实 咩话？跟你去加拿大？ 我唔系咁嘅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哋结婚啦。我哋从头嚟过啊，好唔好？我感觉今次呢个 B B 系仔嚟噶，我好想要，我想生佢落嚟啊 ！Winnie， 你咁想生呢个 B B， 到底系咪我噶？定你同？ 你讲乜嘢你？饮，冇酒啦，唔该，俾你走啊！ 喂喂喂喂够啦，饮咗好多啦，唔好再饮啦。 唔得，我要再饮。 算啦 ，Winnie，Raymond 都因为公司嘅事心情唔好先乱噏嘅啫。一啱俾佢知你嚟咗我呢度，水晒都唔知以为我哋做乜嘢添啊。 廿几年啦，我同佢喺埋一齐，离离合合超过廿年啦。佢又唔肯同我结婚，有时我谂，到底系咪自己自作多情？我中个头埋去到底为乜？为乜嘢？ 感情系咁噶啦，你中意人，人哋未必中意你，你唔中意嘅，又会对你死心塌地， 是这样的、 阿添，对不住。 什么事啊？你没对我不住啊？ 有有，我知道我有对你不住。每次我跟你们吵架不开心，我都就你烦住你。 不要这样说，不是烦住我，大家好朋友嘛。那我又没有女朋友、啊、如果不是呢，实不给你搞搞真。维尼瞓着咗，嗰晚其实我唔系好想打电话叫 Raymond 过嚟睇实佢。嗰晚我真系好想喺佢后边揽住佢，俾安全，俾温暖佢。但系结果我只系偷偷地锡咗个额头一下，然后打电话叫 Raymond 嚟，自己行出露台等。 阿天，你今次真的一定要帮我啊！ 咩事咩事啊？你讲清楚。 我公司好唔掂啊！我争一大堆解数啊！ 做生意系咁噶啦，有起有跌。咁你要几多啊？我得40万 cash， 够唔够？ 唔够啊！ 吓、 啊， 我卖埋啲股票咁。 唔够啊！ 咁我都冇办法。 我明白啊，我多谢你。我只系想你帮我好好照顾 Vinny。我急住要走、啊。 你唔等佢醒先走？ 我要去加拿大啊！我走佬啊！ 咁你有咩帮手？你真系出声、啊， 帮我照顾 Vinny。OK， 你几时走啊？ 听朝。 咁急，你又忙啊？去咯，好唔好啊？ 唔忙啦，我惊我唔舍得啊。 好彩 Raymond 冇入嚟，因为我知我一样唔舍得，我实唔会俾佢走。结果他从此离开了我，带走我的心，我的灵魂，还带走了我的 BB。 那次我小产，我一无所有。 Vinny， 我回来了，你在哪边啊 ？Vinny， 302号房，咦，不见人嘅，唔通唔会嘅，唔会嘅，佢落咗去散步啫。Vinny， 你在哪边？你匿埋喺边？你出嚟啊！ 你回来啦， 阿爹见到你就好啦。Vinny 咧，佢在哪边？佢唔响房，佢出咗院啊，系咪啊？ 走咗啦。 好啦， 走咗 啦，佢冇事，出咗院走咗，我先走啦，咁 你企喺度啊！你同我企喺度，佢走咗啦，系走咗个好冻好冻嘅地方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点解会咁噶 ？Vinny 佢好怕冻， 你自己过嚟睇啊！你自己过嚟睇，你过嚟睇，你望住， Vinny， 你望住佢啊 ！Vinny， 起身啦，呢度好冻嘅，冇瞓啊，起身啦。我带你回家走啦 ，Vinny， 我求下你，起身跟我走啦，我应承你，我哋结婚，我哋结婚 ，Vinny， 跟我回家啊 ，Vinny。 Raymond， 嗯， 搞掂佢啦啲嘢。你过来望下 Vinny 最后眼， 望啦，望啦，唔好逼我啦，好唔好？ 咁你揿呢个掣啊？ 啊 ，Vinny 佢好怕火噶，我唔揿得唔得啊？ 系最后一程，要送佢走啦。 不如你揿啊，唔该你啊，唔该你啊。 好好，我揿我揿。 啊，咪住咪住。你等阵，你俾我望多一眼 ，Vinny，I love you， 再见， 再见 ，Vinny，Vinny，Vinny 冇啊冇啊，阿爹，你真系烧咗 Vinny， 我不过系烧咗佢嘅身体，你烧咗佢一生啊，你知唔知啊？ Vinny， 对唔住，我真系好爱你。不过，原来我真系一个唔懂得去爱嘅人。如果你俾我从头嚟过，我会好好学习点去爱一个人。再见啦 ，Vinny。 再见。再见 ，Vinny。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得彻底。白如白牙，千回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但是爱就变阶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大笑玫瑰，大次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攻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以礼，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一撮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世作废但爱已经流逝。 听我有马老师的作品，希望大家喜欢啦。今天另外有一个特别的小小宣布，因为落嚟南丫岛发射站进行例行的检修工程，一点至两点期间 ，FM 96的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嗯， 好啦，听日就星期三，下集我嚟啦， 我做个罚单啦，系啊，听日你要拍嘢啊，你点样罚自己啊？食蕉啊嘛， 我知啊， 系啊， 我知啊， 听日见，拜拜。